晨，呢一个时段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孔奕迅船仔星期四嘅朝头早就会陪住大家啦。一样同大家睇一睇今日嘅日期先。今日系2月15日，农历就系初六啦。大家应该都翻咗工啦。唔知道大家系几时开工啊？啲人系初五嘅，我亦都识有人系初六先开工，就话传统上好似好少少咁样。咁出边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系属于低水平嘅。 晨光每日一格。 大家觉得自己人生的高度去到哪里呢？我就觉得其实人生的高度就不是说你是要看清楚多少事，而是你看轻了多少事，又或者是生命的阔度，也不是说你哇识了很多人很有人物，这样就叫做你心灵上比较多人支持，其实是你包容到多少人不同的想法才是。所以你要记得最紧要是什么呢？最紧要就是你可以望到万物，见到有很多东西，但依然可以容忍万物在你的心目中出现。另外也是可以知道进退，可以知道啊，原来这一刻有困难，我就去冲破它，真的解决不到了，退也不是一个问题。有时有很多东西，如果你可以看清楚固然好啦，但是如果你可以看轻一点，那就更加好啦。其实人生就好似一场修行咁样，修行最紧要就系修心。世事有好多嘅变化，只要你从心出发，向心而行，先可以喺漫长嘅岁月入边，唔会纠结，唔会惊，亦都唔会逃避。所以最紧要就系人生嘅一切要始于心，而且重于心啊！ 辗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次会期待谁认同，成王成空，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信传统，爱恋是用作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懂？愿意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心写得太清楚，收不先至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优雅时。如果与你要分开，亦最好当个潇洒人才。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般纯情，不改也可叫爱。还有直觉，待你我去细品苦中作乐，时间无阻，某些旧情从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配乐，跨过地球动人播，同样与你在播。你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 在案内遇更改，但流露永远是爱。回望历史记载，曾有勇气说分手。伤口要害，让我再等待，明年未知的，不管很多意外，要共你谈到爱更纯情实在。如我要分开，便制止眼泪跌入深海。心慌意乱不能停，又算不算爱？ 这首歌是林峰无伤大雅。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一睇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 较低，日间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吹微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六风势亦都比较大的，天气稍凉，下周初渐转潮湿和有雾。外面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属于低水平的。和大家揭一揭报纸，巴厘岛原来开始对外国的游客收取150,000尼盾，即是大概是77.34港元的入境税。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希望可以保护岛聚的环境和文化。大家都知道巴厘岛是以非常之靓的海滩和冲浪去著称的，风景是非常之靓。根据官方数据就说了，去年1月去到11月，有接近480,000的游客去访问巴厘岛。既然这么多游客呢，亦都是很容易会造成污染，所以旅游水呢就决定生效了。由几时开始？就是由昨日情人节开始了。这个税项其实只是适用于从国外或者由印尼其他地区进入去这个省份的外国游客。如果是印尼国内的游客，其实是不需要付费的。大家就说了，希望你可以早点去找回相关的网站去提前支付。疫情前旅游业原来占了巴厘岛年度 GDP 有 60%， 这么多啊，真的。去到2023年11月的时候，澳洲就是巴厘岛外国游客最大的来源。不好意思，是澳大利亚，超过了100,000个人次来到到访。其次就是印度、中国和新加坡的游客了。去到近年，行为不端的游客亦都在巴厘岛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不满。例如有一个俄罗斯的男子，就是一个被认为是众神之山的阿贡火山除山，亦都因为这样被人驱逐出境。可能亦都有太多人不是很清楚巴厘岛的文化，而去胡乱做出一些不合宜的举动，令到政府真的觉得是时候要收回一个旅游税，希望可以减少人次去到达这个地方。另外亦都是说有很多外国的游客会揸电单车，亦都希望是可以禁止的，因为当地亦都发生了很多违反交通法的案例。其实最紧要是什么呢？最紧要是要保护到巴厘岛的环境。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如果是真的可以平衡到经济和环境，那就最好了。 白世事有命数，大概凡事心里亦有数。至于非为何容易算数，或有骄阳，或有风暴，大概时间最后有分数，大概万年有一些变数。天高地厚，天荒地老，就还要再次盼望做到。哪怕再和你上路，齐上路，纵是太少去路，无退路，纵是太多苦恼，谁知道谁是少数？别计数，在明日进步或退步，我亦要走我路。落雨路，唱着你的鼓舞，还可听到情怀不老，没岁数，继续跳舞。大概时间最后有分数，难免有一些变数，天高地厚，天荒地老，就还要再试盼望做到。哪怕再和你上路，齐上路，纵是太少去路，无退路，纵是太多苦恼，谁知道谁是少数？ 这首歌是方俊鼓舞，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昨天就是二月十四情人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庆祝了。在这个这么浪漫的节日的时候，如果大家真的有走出街看看，有很多人是拖着手拎着鲜花的，也都准备去不同地方庆祝。所以情人节大家都会想起朱古力、浪漫、鲜花或者烛光晚餐这些这么开心的事。不少人都会费尽心思去预备一些礼物或者是约会的，希望令到自己的伴侣高兴。尤其是男士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为自己的伴侣购买一些礼物或者鲜花，有没有非常之头痕，不知道送些什么呢？咁当然啦，对于一些单身的人士来讲，这个都可能是一个几黑人憎的节目来的。咁不过大家又知不知道，原来情人节背后的意义，不单止是一个非常之甜蜜的爱情，更加多是关于牺牲的呢。其实情人节最多时被人歌颂或者觉得是真的来源呢，是为了纪念一位圣人叫 Valentine 的。他是一个本身是处于一个强权暴政入面，反而懂得勇于挺身而出的教会神父。当时罗马的皇帝就为了打仗去施以暴政的。那就说不给人结婚，而且要求所有的男子都加入军队。 亦都因为咁 ，Fans 坛就决定啦，秘密咁样为一啲嘅新人证婚，亦都俾人发现咗，所以被捕。据说咧就系喺公元269年2月14号，亦都系我哋大家所讲嘅情人节当日俾人处决。咁情人节唔单止系关于甜蜜嘅爱情，更加多系关于爱或者公义嘅故事。因为其实原来喺2月14号呢亦都系释奉叫做圣灰日，即系大斋期嘅开始啊。咩叫大斋期呢？就话啦，系由复活节前40日开始计。咁原来大斋期呢系一啲嘅教会传统入面非常之重要㗎。因为系关于一个自己反省自己，去克制自己同埋成长嘅时刻。为咗纪念耶稣基督受苦呢，亦都会透过禁食、祈祷或者自省去追求心灵嘅成长。咁情人节呢亦都咁啱係同大斋期系同一日㗎，提醒咗我哋要重新思考爱嘅真题。爱呢原来唔单止系关于一啲甜言蜜语，或者系啊你有几心思去送礼物，更加多系关于付出同埋牺牲。我哋成为咗人呢系为咗去牺牲或者去付出，去懂得爱人先可以成为一个比较完整嘅人生。好似圣法兰斯坦咁样，或者系好似佢咘为咗追求公义同埋爱，甘愿去冒生命嘅危险。呢一份爱可以话系超越咗情欲嘅爱，而系一种无私舍己嘅大爱。咁所以喺一段真正有爱嘅关系入面，无论系我哋头先所讲嘅爱情啦，其实更加多嘅有时亲情或者系友情咧，我哋都系需要去珍惜同埋尊重。要懂得放低自我，唔好淨係懂得諗自己，亦懂得諗下點樣可以为对方付出，为咗对方嘅幸福或者彼此嘅幸福可以做到一个牺牲。咁当然啦，咁样嘅爱其实係好难做到实践嘅，因为现实生活入面有好多人会放大自我，亦都有好多亲密关系入面係有占有，或者对于别人嘅付出係觉得理所当然。咁所以我哋最紧要就係要懂得睇返爱嘅本质，去懂得控制返自己嘅私欲，而去諗點樣可以为其他人付出。一个自省嘅習慣或者自律嘅習慣，亦都可以教到大家點樣係对自己有要求，點樣对呢一段关系有忠诚。爱呢可以为我哋人带嚟甜蜜或者带嚟痛苦。不过只要经过不断嘅修行，我哋学识咗点样去爱一个人，点样去为对方付出同埋牺牲，相信咁样我哋亦都可以揾到真正嘅幸福。希望大家都可以啊！呢首歌系 Lollipop， 六度相隔理论， 争一分一秒，难做早点适应英勇气候，物色。室友情分刚好足够吹吹罩，慢工先知识货，宁愿散步鞋和甜蜜宇宙，遇到姊妹正紧扣，沉默都呼安心想的有队友，当初孤单搭前的我，干路线万化千变，怎么敢切磋，纯队友偏偏身体平凡清华，来欲过欲过去走散，跟你一起破晓，一起发电，二人凭藉心识紧挂念，要跌跌三万四季花，让我在五百天或七彩的改变，现今是神地六度连一线，无惧目光的分隔，让经典理论开展，无视人潮惊险，来让我什么你齐集满天海再相见。笑了，诚实担当衬我的思念，泪水一刻的攻占，纯为失真拥抱一张脸，望空气去不过，期望发现随风，怀着信念，夜间星空的光线，明白必须等你的参战，同队友不堪一击吻和差错，讲大自是倍功。 走散，相隔六个。 发癫， 二人凭借 三色锦挂牵， 如蝴蝶翩翩换四季花， 期待我若五百天， 过七载的改变， 陌生的两位六高连一线， 全部叠加等于八。 我们英间听一听新闻报道，转头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农历年初一至年初四的访港旅客人次初步估计大约75万，当中65万人次是内地旅客，超越2018年同期的64万人次。四日一共有大约1200个内地团到港，涉及大约4万个旅客人次。内地团数目和参与旅行团的总人次都超过疫情前春节黄金周同期的水平。旅发局说，今年一月初步访港旅客数字大约是383万人次，相等于2018年同期的72%。而今个月上半月旅客数字大约是200万人次，每日平均旅客量相等于2018年二月全月平均的83%，形容复苏势头持续。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下，住戶和兒童津貼金額將會在4月起劃一增加 15%， 並且適用於5月起遞交申請的住戶，估計涉及每年大約2億5700萬的額外開支。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话以一个育有两个合资格儿童的四人住户为例，可以领取的最高金额将会由而家每个月4200元增加到4830元。认为增加职津金额将会有效强化计划鼓励持续就业以及多劳多得的政策目标，舒缓基层在职家庭的负担。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说枪击造成一个人死亡，10至15人受伤，部分伤者情况危殆或者严重。事发在堪萨斯城联合车站附近，当时正是举行堪萨斯城酋长队在超级碗赛事夺得冠军的庆祝活动，枪击发生之后，球迷慌忙走避。警方说已经拘留两个持有武器的人士，怀疑他们涉案。至于堪萨斯城酋长队的球员、教练和职员在事件中没有受伤。以色列军方星期三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进行空袭，据报造成至少4个人死亡、11人受伤。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说，阿尔萨瓦内村有一个女子和她的两个仔女在以军空袭之中死亡。黎巴嫩真主党就说，他们一个成员在另一个城镇的空袭之中丧生。消息又说，空袭造成11人受伤，并且造成严重破坏。以军说这次空袭是要回应当日上午以色列北部遭到来自黎巴嫩的火箭弹袭击，袭击造成一个女子死亡，8人受伤入院。以军说死者是士兵。以军又重申，以色列对两条战线的战争不感兴趣，但是如果受到挑衅，会作出强而有力的回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风势较大，天气稍凉，下周初渐转潮湿同埋有雾。 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其实过马路同捉棋一样，要步步为营，心态要好，才可以安全出行。千祈唔好贪方便，涉车内乱过马路，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为安全计，就算要行多几步，都要使用过路设施，遵守交通规则同留意交通情况，避免走入或停留喺大型车辆嘅盲点。留心蛋提提你，一齐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五分心。 炮仗一声除旧岁 ，pop up 几夜贺新年。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三大频道，财神锦本，豪装流动广播车，限定吉时，新春快闪，将祝福广播全程。 究竟边个台会去边一度？ 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会总动员出现喺尖沙咀，好有文化嘅福地，将运气福气送晒俾你。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好消息 pop up 俾你知。 新春快闪喜庆直播就系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香港面临楼宇同人口双老化嘅挑战，早前发生多宗大厦外墙石屎剥落事故，旧楼安全惹起关注。强制验楼能否令市民住得安心？社会各方又有咩策略应对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验楼保不老，今晚7:35，港台电视31。 早晨，朝头早系6:36，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嘅早上，咁啊晨光第一线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啊，头先听过船仔把声啦，咁啊冇错啦，6:30之后咧，今日亦都会有白权浩喺度嘅，陪住各位听众啊，咁啊一齐咧喺星期四嘅早上，咁啊今日咧就继续系翻工啊，但系未翻学嘅，未翻学噶嘛，系嘛？ 我唔知道小朋友翻咗学未？ 小朋友都未翻咯。 哦，咁就未翻。 咁啊，应该未翻学嘅，所以路咧都应该系畅通嘅。今日朝头早咧系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而家有船仔同埋白元浩喺度啦。我睇到个新闻，咁佢就话到咧新加坡呢个国家咧，咁啊即系都向全世界就话到啦。咁佢哋2024年嘅下半年咧就会开放俾所有国籍嘅旅客。做咩呢？就是不分航空、海路同埋陆路嘅海关嘅关口，大家都可以用自动通关系统办理入境嘅手续。 咁有趣？ 唔单止唔需要事先申请，咁而且出境嘅时间无需出示护照， 咁方便。 冇错，成为全球嘅第一个国家。咁当然啦，佢入面嘅系统呢就斷估啊！就我而家就咁睇幅圖，我啲內文咧都睇咗嘅啦。不過咧都要好有氣氛咁講。我斷估咧，佢哋都係用咗嗰啲譬如瞳孔識別啦， 係 面部識別啦，即係各種嘅技術嘅。因為佢哋都話到咧，其實隨住新一代嗰個自動化邊境系統啦，咁佢哋都已經即係不斷 update 嘅，同埋有改進啦。咁所以佢哋就話到喺呢個下半年咧就可以全面採用呢個自動通關啦。咁而家佢哋呢，目前啊新加坡自动通关呢仅係俾呢一个嘅新加坡嘅公民啦，同埋嚟自60个唔同地方嘅护照持有者使用嘅。係啦，咁即係嗰啲就已经係预先可能登记咗啦。 係呀係呀。 係啦，咁佢哋话全新嘅自动通关呢就将会逐步取代现有嘅 通道同埋人工嘅櫃台。咁即係慢慢就會拎走曬啦咁。咁佢哋呢之前 AI 未啱出好風魔全球嘅時候呢，咁嗰陣時新加坡政府都已經，我記得啦，有個新聞就話到佢哋政府係歡迎所有人用 AI 嘅，即係佢哋係希望同呢個時代係接軌，而且仲要行好前個批添。咁我哋話到政府呢就已經係選用咗 AI 去到幫忙做咩呢，就係做一啲好黑板嘅工作，即係做一啲好死板，譬如批閱文件啊， 不斷寫同一樣嘅 email 啊。 係啦，呢啲呢佢哋原來已經係俾曬 AI 做。 咁 佢哋就希望可以令到佢哋嘅政府呢用一個更加快嘅速度去到運作。咁唔知係咪因為有 AI 幫手批閱啲文件嘅關係啦，咁佢哋就已經好快脆就可以轉向呢，就用呢一個嘅人工櫃台，即係嗰啲 AI 櫃台去到幫你就處理呢個出入境嘅問題。好啦，咁你話到新加坡開放呢個居民同埋境外旅客呢就唔使出示呢個可辦理出入境嘅手續啦，即係以前嗰啲咁繁複嗰啲就唔使啦咁樣。咁佢哋仲擺咗超過呢，我呢個就犀利喎！你知嗰啲櫃台即自動出入嗰啲咧，你見我哋譬如 E 度嗰啲，筆都跌埋E 度嗰啲咧，咁我哋都可以一個人工嘅人真人嘅櫃台，其實可以擺到三條 E 度噶嘛。 係啊係啊， 即係嗰個大細嘅問題啦。咁而家佢話咧，嗱上年啊，佢哋已經設置咗160条呢個自動通道，今年咧就會設置去到230条嘅。咁佢哋都話到呢一個咧就叫做新嘅 concept 啊。用新 concept 嘅形容就係、是、一個新嘅通關嘅 concept，新嘅概念。咁希望咧就用呢啲，譬如係瞳孔嘅生物辨識系統啦，瞳孔即係你的眼睛。 我就純粹喺度諗，我譬如點解佢會知道我嘅指模係啱，係因為我記錄過嘛。 記錄過，曾經有一次記錄過啦。 咁但係我個瞳孔其實真係冇記錄過。 咁你咪第一次去嘅時候記錄咯。即係例如，如果我哋去嘅話啦，咁我哋要入境啦，咁喺個 AI 櫃台嗰度，即係冇人嘅嚇，機器嚟嘅，咁個機器都會同你講，請你個頭行近一尺，咁你咪佢咪即刻 scan 你隻眼咯。 哦， 咁跟住佢又話我需要你嘅面部辨識，咁可能第一次咧，我就覺得會嘥少時間，即係好似我哋電話嘛，我哋換電話嘅時候，佢第一次都又要 係啊係啊， 又要整啲人以前手指模嘅年代都係咁啊，印啦。而家你塊面嘅時候要你向上、向下、向左、向右望咁樣，咁佢幾樣佢都有，即係佢點解可以咁確保佢哋呢一個都叫做安全呢？佢有呢個虹膜，即係我哋隻眼睛啦。咁我冇睇到細文，就係佢到底如果戴嗰啲咩 colorcon 嗰啲咧，係 咯 係 咯， 係啦。咁我冇，可能你自己都要負責啦。咁你要入境，咁你都要除咗佢㗎。 啱、 係啦。跟住嘅面部辨識咧，跟住佢又會做一大扎啦，同埋佢亦都會用埋指紋嘅。即係幾方面咧，嗰、那個咧都會去到用咗去到核實你個人嘅資料。可能你變咗樣嘅，咁但係你嘅指紋同你嘅瞳孔咧都仲可以繼續把關。 係 係啦，你攞咗人哋嗰個指紋嘅，變埋你嘅樣嘅，瞳孔咧就冇辦法辨識。 係啦係啦， 係啦，咁所以就會安全啦咁樣。咁我哋都話到咧，喺呢一個新嘅叫做系統營運咗之後啦，咁希望咧，咁可以有更加多嘅旅客用更快嘅速度去到新加坡，同埋佢哋當然啦，即係中國同新加坡之間咧，就即將會推出呢個30天互免簽證嘅旅行安排。 嗯， 哇！如果到時連埋呢一個出入境都咁快嘅話咧，咁我覺得真係會多咗人去旅行，去新加坡啦。同埋其實而家中國內地都已經好多叫做人面辨識系統啊！ 係啊係啊！ 我見佢哋俾錢咧，真係又要用呢兩個字搬翻出嚟，霹靂啊！ 又係霹靂， 又係霹靂。因為咧，去嗰啲便利店咧，佢哋望下嗰、那個、那個機器咧，佢哋就已經話你支付成功咁樣。有啲就個指模唔係指模，佢哋掌紋 send 好似嗰啲鋼鐵奇俠咁咧，你對住嗰部機咁樣 Iron Man 咁，跟住就已經俾咗錢喎。其实我睇翻外国好多嗰啲咩牌嗰啲咧，网上面嗰啲咧，佢哋去到内地拍呢啲片咧，都系大大力咁样去到表扬，哇！而家中国嗰啲嘅高科技系已经融入咗去人民嘅生活入边。 系啊，咁所以其实无论任何人都好啦，可能会有啲抗拒，因为我第一下喺度谂，如果佢真系连一个人工柜台都冇咗咧，咁有啲老人家系真系唔识噶嘛，佢系真系会喺度呆咗吓， 佢开头。佢點都會有啲人喺度幫手嘅。如果你話有啲長者喺度唔知點做嘅，跟住可能啲職員就會行過去，有一個咧就可以專係幫你輔助嘅 AI 櫃台，咁我就幫你去到 處理你嗰個嘅，譬如瞳孔嘅辨識啊、人面辨識啊，甚至乎手上幫你就做咗一次，跟住即場教你咁都唔出奇啊。咁你但係你起碼你擺依兩個 staff 喺度，咁你可以 serve 到咁多人喎。 咁又係。 即系唔使好似以前咁啊！你个个柜台都系 staff， 咁又啱。 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人类点都要用多啲 AI 机械，咁个速度咧，社会嘅速度运作先至会快。咁佢哋都系 压咗运啦，啱啱。 其实都叻嘅，咁梗系啦。咁佢哋都系叻嘅。咁睇下佢哋呢一个叫做嚟紧啊，30天互免签证同呢个中国通关之后咧，咁啊有更加多人去旅行，咁啊呢啲嘅叫做 AI 柜台咧，可能就可以帮助到好多啦吓。咁我自己都期待，我自己都好想睇下，因为如果我 去你都会试啊，系嘛？ 我想试啊！如果我去中国内地嗰阵时候，见到啲人喺便利店扫咧，即系嗌人名， 系啊系啊， 咁样咧，其实我有试过，我问嗰个人咧。我想試下 scan 啊，跟住佢話冇啊，你又冇乜又冇埋，佢冇咩咧就冇咩內地銀行， 係 亦都冇內地嘅 支付系統、 手提電話。 哦，係啊， 啦，咁我其實我只白帽嘛喺上面，我 auntie 嚟噶嘛上到上去，咁所以咧我就搞唔掂啦。咁我就乜嘢都即係 register 唔到，登記唔到咯。咁睇下會唔會遲啲有機會咪整翻呢啲嘅。咁我都可以喺上面 咁 啊，人咩咁樣俾錢啦。好啦，朝頭早6:45啦，20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6%啊。如果可以用翻呢啲嘅支付系統嘅話咧，我覺得最好一樣嘢係咩呢？就係、是大家除咗快之外啦，咁亦都可以咧就知道佢嗰、那個通訊嘅系統，其實佢一定會 upgrade 咗你嗰個成個通訊系統嘅，咁啊令到你可以喺各方面咧都做得更加快。我覺得呢一個咧係人類進步必然嘅一個要做嘅嘢嚟嘅。咁如果你話喂我register 好似我即係小白咁樣 register 唔到嘅話咧，咁點咧咁？咁啊唯有咧就係等一等啦。系啦，咁我嗰啲，譬如你我喺搞个银行户口又剩嘅话咧，我都冇咁快搞到。 我都系啊，我都之前亦都系咁，因为咁样咧，搞咗一轮就内地嘅支付系统，因为之前都想翻内地玩啦，研究咗好耐， 系啊， 最后屘发现，其实都还好嘅，香港版有啲系用到嘅喺内地，咁但系有好多时一啲优惠啦， 都系唔得噶， 即系嗰啲优惠乜都冇咯， 系 啊， 我都系嗰啲优惠咧，全部都系攞唔到咯， 系啊， 等一下啦，等一下啦。 一首嚟自 J 风啊，最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嘅时候，你都望一望出边嘅天气咯，睇下点先。大致天晴啊，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嘅，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系咧热热地嘅时候，下昼最高气哇27度啊，吹微风。展望啊，明日以及星期六风势较大，呼呼声啦。天气稍凉，咁啊下周初咧就慢慢就会逐渐去到潮湿同埋有雾噶啦吓。而家室外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至到三，都系低水平嚟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嚟到我哋初六嘅早上，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大人阿海喺度，阿海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小范亦都祝各位晨光嘅听众啦，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事事如意。 系，咁我亦都代表听众啦，斗胆代表听众啊，祝阿海身体健康，生意蒸蒸日上，日日都笑口常开，日日都龙咁威， 笑口常开好啊， 系啊， 多晒，多谢晒， 开心咧先至系最紧要嘅，咁啊，咁辛苦做乜嘢啊？做人嘅话，龙年咁啊，希望咧大家都系即系样样嘢都事事顺心啊吓。咁啊，既然龙年咯，唔知道服装方面咧，咁啊，龙的传人嘅我哋咧，会唔会其实都有啲衫啊，或者 decorate 下，可以变成同龙嘅化身系有啲关系、有啲影子嘅咧？唔知阿海知唔知 咧？喂，可以啦，因为咧，我觉得而家喺香港嗰个过年气氛越嚟越淡嘅。我谂大家都有呢种感觉噶啦，细个嗰阵时哇好铺张啊，由年可能十几二十开始咧，屋企人就已经好为咗呢个农历新年去张罗啊，做好多嘢啊，跟住食个团圆饭好紧要啊，跟住就哇派利是去到15啊咁样。而家咧，你觉得所有嘢都浓缩晒噶？ 哇，系、哦，真系、哦，同埋而家多咗人咧叫北上嘅时候咧，大家就会 feel 到啦，原来香港嘅过年同人哋内地即系中国传统嗰啲过年嘅形式。原来差咁远嘅， 即系我哋就会淡淡然咁样咧，就好似过咗个年咁样啦。 系啦，系啦。 跟住就食饭啊，都食啦，即系都叫做食一餐团年饭啊咁样。然后好似去拜年，你好似哇初五六啊，仲派唔派利是噶？初七后仲派唔派噶？即系好似好淡定。 应该派到15嘅，其实 系冇错冇错。啲传统上面我哋觉得新15都仲系要派利是噶嘛。咁但系好淡定，好似头几日做咗啦呢啲嘢，咁跟住就随住嗰个公众假期完咗之后咧，你个感觉就好似过年都完咗。但系喺我心目中咧，唔系嘅，有啲传统嘅东西我哋可以继续做，譬如你派利是派到15啦咁样啦，或者着衫方面我都觉得。是的，不是只是初一我们穿到啊即是很 sharp 整啊利是风这样走出来哦，跟住翻工啊，我哋又回复翻工个平淡啦，都系闷噶啦咁样。我觉得可以从衣着打扮咧，继续去延续嗰个农历新年嗰个气氛。 系咁 啱啊，即系龙年真系都可以有啲譬如龙嘅 pattern 嘅衫啊，颜色上面我觉得都可以去配搭下。 系咁啊，颜色上可以点样配搭咧？龙咧，中国传统嗰啲龙金龙嚟噶。 哇，咁就嗱，我觉得咧，睇下你即系嗰个接受程度啊，去到有几多啦？由一去到十咧，你先评估一下自己。如果你话龙年我都想去凑一个热闹，试下着下啲有龙嘅 pattern 嘅服装嘅时候咧，咁你就谂下自己啦。哇，十都几近喎，即系金色可能去到十噶咯喎， 满城尽带黄金甲咁行出嚟， 系咪啊？即系叮叮当咁样噶嘛，可能仲要咁但系你可以咧，如果你话唔去啊，我可能今年。喂，真系原来话我着金色嘅龙咧就大旺嘅，我就要着佢出嚟咁样，但系又惊劲得滞嘅 ，dress down 翻少少。我哋成日都话着衫最紧要你攞个平衡。咁如果你话你真系够胆着件金色，或者你话我都相信呢样嘢嘅喎，气场劲啲咁样，穿条牛仔裤啊，都几型嘅。 咦系， 即系金色嗰啲 pattern 暗 pattern 嗰啲咧，即系类似我哋以前细个妈妈买俾我哋嗰啲棉衲啊。 系啊系啊，我啱啱想讲系棉衲啊，系啊系。 其实型嘅，我以前咧我系中意买男装嘅棉衲。我有几件噶。 系男装嘅棉衲咧，其实我以前都我系着男装啦。但棉衲我最印象深刻就是那种宝蓝色的棉衲啊！我以前因为以前我想我哋细个嘅时候冇羽绒噶嘛，我唔系好觉有羽绒噶。我哋冬天就算我翻学咧，都系着棉衲噶，唔知冻到几多度。 一系就 羽 绒褛咯，就好鬼重嘅啲羽绒褛。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我哋就十度楼下就可以着棉衲翻学嘅。 系咁诶， 可以就有件棉衲咧就必备。我自己咧，我就算大咗之后咧，其实我都会去买棉衲着，我觉得好型，因为 系啊，而家咧真系好有中国风啊呢啲。 收腰咧，好有少少缝线状，即系我就搞 店嘅、啊。我通常我就會買黑色咯，即係有啲暗暗咧圓形 pattern 嗰啲咧。 哦，係啊係啊，喺嗰啲國貨公司買嗰只感覺啊嘛。 啱啊，然後入邊仲有條白色領係扣上去㗎，你可以拆條領出嚟洗。 係啊係，嗰條領我嫌細個著到黃曬，俾阿媽鬧㗎。 所以咪俾你拆條領出嚟洗，因為棉襯唔可以成日洗嘛，咁你係要拆條領出嚟去洗嘅咁樣，跟住襯牛仔褲咯。 哦， 我自己覺得襯波鞋牛仔褲幾型㗎呢單嘢。 但係細個我真係比較上少見啊，譬如金橙橙嘅棉襯 有㗎，你去行國貨公司梗係有啦， 哦、 有㗎有㗎。即係如果大家都想湊個熱鬧嘅時候咧，即係咪去玩下呢一啲咯？係咪好似話嚟緊又好似又轉冷翻少少喎？ 係啊係啊，嚟緊又話下個禮拜 係咪啊？入邊你T 恤跟住襯住棉襯咁有啲龍 pattern 嘅棉襯，我覺得都幾有型㗎喎。 呢個真係唔錯。咁譬如牛仔褲上面會唔會有啲可以加翻啲龍嘅 pattern 上去又應下節咁樣咧？嗬。 喂，嗰個平衡嚟講咧，就咧，如果你個身係啦，即係就唔好 over 咗啦，即係唔話你上又有下又有，就等於個平衡嘅。有陣時你上面有下邊冇咧，其實好似一個陰陽咁樣，一粒一突咁樣啦，就反而係攞到嗰個平衡感。如果你上面都玩得比較勁 pattern 嘅，譬如你除咗棉襯之外啊，其實有陣時有啲類似啲棒球褸咧， 哇係， 都會做咗啲龍嘅 pattern 啦，或者冷衫啊咁樣啦，其實都玩得比較勁嘅龍嘅 pattern 嘅。咁你下身你襯啲牛仔褲，相對你可以襯翻。普通女仔嘅其實我覺得男女都可以襯啲 baggy jeans 咧，闊闊地身嗰啲啲 baggy 款啊，嗰啲嘅牛仔褲，我覺得都幾有型噶，低浪少少啲 baggy 牛仔褲都幾型嘅，甚至乎你話男女都好，戴翻頂 cap 帽，係咪啊？即係成你好似個板仔碌，不過係一個好潮嘅板仔碌喎。 哇，係喎，咁啊將龍咧，將傳統文化嘅樣式咧，就放喺身上入邊。我發覺咧，唔單止淨係我哋華人啊。其實咧，外國嘅朋友都好喜歡咧，就係龍噶，係啦，因為佢哋會覺得呢一個文化，佢哋即係中意我哋幾千年文化嘅時候，佢哋真係會將嗰啲龍嗰啲 pattern 咧擺上身嘅。佢哋甚至乎唔會覺得突兀，亦都唔會喺佢哋眼中有誇張嘅。但我哋睇落又覺得佢有幾型喎。 係啊，有幾得意嘅喎。 係咯， 即係譬如你見到一個外籍人士咧，佢可能真係著件龍嘅褸或者一件 jacket 咁樣一件面衲之類，甚至乎佢可能再加條龍嘅 pattern 嘅頸巾喎。 可係喎， 咦會唔會我哋好似難啲接受咁？你可以淨係頸巾都得啊嘛。 會唔會有人織冷衫織頸巾嘅時候織嗰條龍形嘅頸巾出嚟？ 你織個 pattern 落去咯。如果你織嘅， 好難織。 網上好多 YouTube 啲片咧，其實好多參考，甚至乎你講得啱喎。其實冷衫都得㗎。你譬如啲 cardigan 咧，薄薄地嗰啲嘅冷衫或者啲線衫都好咧。我見咧都有啲款咧係玩少少學院風咧，不過咧。哈利波特的 friend 啊，但系咧，你哈利波特咪系个校章嚟嘅、 啊， 我见咧就系咧，其实是一个龙嘅公仔咯，都几 Q 几有型噶，我觉得呢啲 cardigan 都即系有少少学院风。我哋头先讲，你可以有少少板仔嗰种路线， 是 但系学院风，原来加龙 pattern 上去咧都 work 噶、 哦。哦，一系、哦，我就见过咧，有啲小朋友嗰啲叫做拜年鞋啊。咩叫拜年鞋呢、就好似一对 boot 仔咁样，一对靴啊，一对靴咁样。咁上面呢就有啲应该系应该系黐上去㗎啦，就有啲龙嘅感觉嘅，即系一条飞龙在天咁样，就黐喺即系左右脚两边个，等人睇到嘅。其实我咁望落去嘅话，咁黑底有条红色嘅飞龙呢，其实我都觉得已经系几靓㗎啦，原来真系。 系啊，如果你话小朋友有小朋友嘅装扮啦，我哋头先讲成人咧，亦都有成人嘅装扮啦。男有男嘅可以着，女士们就更加多玩法啦。头先咁讲，譬如你可能一只有少少龙形嘅手镯啦，我唔知啊，攞翻只龙凤镯出嚟。 系啦，龙凤镯有龙又有凤， 真系唔好晒啊嘛。咁然之后咧，我又见过咧，真系唔知道会带出嚟会点。可以一試啊，係咪啊？ 係 啊，細細只嗰啲都可以點綴下喎。 好想當年冇打隻大嘅啫，如果唔係就真係好誇張。 唔好手都打到你，唔好細，即係少少地有個 touch 嘅，我覺得玩啲款嘅 OK。頭先嗰個龍鳳鴨攞出嚟，但係講笑啫。 係啊，咁講笑。如果耳環咧， 有 pattern OK， 有啊有啊，我正想講啊。 嚇，耳環都有龍形嘅耳環啊。 有啊，我見過一個咧係一個圈咁樣嘅，不過佢個圈咧就唔係正嘅圓咕碌，佢好似一條龍咧捲住咗咁樣。 哦，係喎、哦， 但係冇個頭㗎，佢淨係咧好似嗰個龍咧咪會有啲即係我唔識形容啊，好似有啲鰭啊，即係嗰種咁樣咧，有啲刺有啲鰭咧突出嚟咧，佢就淨係玩嗰一個 pattern， 一個圓圈咁樣。 係喎、哦，咁又可以種啲，即係用翻龍嗰個 pattern 上去、哦。 超有型啊！或者再霸氣啲嘅戒指啊。 係係係。 系嘛，即系龙嘅戒指啊咁样啦。你细心啲揾咧，我觉得呢啲饰物咧，其实你系唔难揾得到嘅。 嗯，咁大家可以应下字打，龙年嘅时间咧，将少少龙嘅饰物咧就放喺身上面。如果觉得自己 carry 到嘅话咧，就打一大只龙，就带埋出街，庆一庆祝呢个龙年。 系啊，我觉得真系要将嗰个新年嗰个喜感咧，嗰、那个欢乐感咧，大家咧透过衣着打扮咧延续落去， 啱啊！ 利是啊，人哋见到你啊， 系、 啊、着到过年咁嘅样都会醒起，系、啊、我未派利是俾你啊，咁样咯， 大风啲添啊吓！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拜 拜。 拜 拜。好啦，朝早嘅6:59啦，望望出边系20度嘅气温，转头分头广播噶，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你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早晨咧，朝早7:07嘅早上啦，继续收听紧咧就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咁啊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先有白元浩小白咧，咁啊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啊吓。咁啊，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突然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嚟到晨光交通天文台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都会有白元浩小北喺度之外啦，咁啊仲有船仔都喺度啦，早晨船仔，系啦，咁啊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边个啊？ 有 mini 喺度啊，早晨啊大家， 早晨 ，good morning。 喂、哎啊、今日朝头早好快乐、啊。 梗快乐啦，可以见到小白同埋船仔，同埋呢今朝早一早起身呢喝咗罐咖啡精神咗好多。 是、哦、啊、哦、你就係靠呢个咖啡去到延续你嘅精神嘅人啦、啊。 梗係啦，琴日呢就情人节啊嘛，情人节就去食下饭，跟住玩到有少少夜，好驚今日起唔到身啊。 哇、哎、一返嚟。喺我哋呢度晒命喎、啊、船仔。 系咯， 系啦， 好出小白都唔弱啫。 系啦， 我 系啊， 去咗边度玩啊？ 我冇去边度玩。 食咗啲乜嘢啊？ 我食咗士多啤梨啫， 都好好食。 不过士多啤梨我特登咧揾咗咧就系心形嘅士多啤梨。 哦，我见到好多人咧都有 po 一个心形嘅士多啤梨，因为士多啤梨咧 系咪就系我嚟噶嗰个？你睇到嗰、那个？ 好似系咪啊？ 好似 好 多人系小白。 系咪呢张啊？你睇到？ 我有第二个朋友仔都有 po 类似嘅士多啤梨，唔系你仔仔嚟嘅，系第二个朋友。都系拎住个士多啤梨，然之后心形真系好开心，耶、yeah! ！ 系啊，心形士多啤梨真系，我觉得情人节算系一个唔错嘅礼物嚟嘅。 同埋咧，你又有得食，小朋友又开心， 啊、 老婆又开心， 啊、 自己又开心， 自己又开心啦。 又唔使特登出去买咁多嘢咧，又花、啊、又 book 餐厅，都攰噶。 又名牌咁样唔使啊！ 玩咗咁多年， 玩咗 咁又唔系咁讲。心思嘅嘢咧都好重要嘅，所以咧都要特登去揾咯，即系士多啤梨有五花八门嘅形状、 哦， 即系最传统嘅有啦。 啲淡雪士多啤梨，我觉得好靓啊，同埋咧个口味 粉粉地色嗰只吓， 系啦，口味又冇咁浓咧，淡淡地，跟住就食落口咧嗰个感觉清爽少少，好味啊！ 系啊，呢只咧就个样出名就最古怪嘅，咁啊就系叫做甜王，甜王士多啤梨，咁啊都系一个品种嘅名嚟噶，甜王系啦，咁啊都系源于日本嘅九州嘅，咁啊个样啊最出名古怪噶啦，咁我哋成日笑佢，哇个样咁似～ 嗰啲輻射士多啤梨嘅，唔 係， 人哋個品種好多年都係咁嘅樣嘅，係啦。咁啊，今日朝頭早咧，咁啊係啦，分享咗幾句情人節之後咧，咁啊可以同我哋講下出邊嘅交通情況。 係啦，同大家睇下出邊嘅隧道情況先。咁現時各區嘅隧道情況咧大致暢順嘅，提埋大家啲封路嘅措施啦。廣東道有水管緊急維修，去深水埗方向，跟住登打士街嘅部分行車線需要暫時封閉嘅。咁另外，青朗公路有道路工程，由青朗公路去錦田公路支路嘅一段慢線亦都需要暫時封閉。而大埔安邦路有渠務工程，介乎安慈路同埋大埔文娛中心之間嘅一段安邦路咧就有臨時嘅封閉。而受到較早前嘅水浸影響，筲箕灣耀興道來回方向嘅全線仍然係需要暫時封閉嘅。 嗯，咁如果唔係有啲緊急維修啊，嗰啲道路嗰樣嘢嘅話咧，大致上咧都係 OK 嘅， 咁 啊係啦，出邊都係路路暢通，我都樂於見到咧，經常都係路路暢通啊。今日朝頭早連埋嗰、那個跟住嶺南大學嗰個屯門嗰個位置成日塞嗰個位咧。似乎都是路路暢通喎。 係啊，今日暫時咧路面情況咧都好暢通嘅，但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件 咩事咧？ 咁就係咧講開路唔路暢唔暢通呢件事咧，我就諗起咧我前排去日本玩嘅時候， 哦，去旅行 係啦，咁去日本玩嘅時候成日都會搭新幹線噶嘛， 係啊係啊， 係啊，新幹線咧多數都真係好暢通啦， 嗯， 你會望到嗰個 schedule 咧，佢話係13分嘅，就真係13分會開出噶嘛，佢哋嗰個咧時間咧真係拿捏得好準確， 佢全世界都係噶啦，譬如因為人哋真係好趕嘅嗰啲咁啊咁高速嘅鐵路啊嚇， 同埋佢哋啲班次咧就真係你見到個月台，然之後係可能會有唔同嘅路線噶嘛，所以你就會見到自己啊嗰一班係幾多分，咁，你就到時候就到時到後喺嗰一個月台出現，就會見到嗰一班嘅列車啦。 係啦， 啊，但係我嗰次咧就 同一個月台有陣時會有好多唔同嘅列車㗎嚇， 唔 好諗住，即係因為我哋咧就真係慣咗啊。我哋俾港鐵咧就縱壞咗， 係咪即係好似香港嘅輕鐵咁樣啦？ 輕鐵咧， 因為 有少少似， 但因為佢每一次輕鐵嗰個列車都係唔同噶嘛。 佢唔同，但係佢都係會去差唔多嘅地方嘅。 哦，你又啱。 咁但係去到尾嘅時候，咁當然可能有啲分叉路會去咗唔同嘅地方，譬如有啲位會去咗左邊，有啲位去咗右邊，嗰啲係都會有嘅。咁所以你其實你都啱嘅。咁佢喺嗰個月台嘅指示牌上面咧，就要睇清楚到底嚟緊呢一班車係咪你想坐嘅車啦？ 係，因為我都好試過搭輕鐵，咩就係尋日啫嘛，啊，仲唔係前日啫嘛，我搭錯咗咯。 哦， 係啊， 係啊，因為我哋唔係成日搭輕鐵嘅人咧，我哋。第一，我哋唔係好熟嗰度啲路名啦，咁要揾到嗰班車嘅時候，其實都唔係話咁容易咯。 同埋我冇諗過會有唔同嘅班，即係我哋已經慣咗，譬如我哋去九龍塘，永遠都係嗰班車。 係啦，係啦，冇錯。 即係你唔會 expect 原來有分咩507啊，又有分好似巴士線咁樣。 係啊， 我睇到係嚇，唔知係點啊咁樣。 最譬如我哋搭慣港鐵嘅東鐵線嘅。咁我哋通常最多都係，譬如有啲會停大埔墟總站，咁啊沙田唔停，咁又或者係呢班會停馬場， 係啦係啦， 係啦，咁啊再要睇埋就係呢一班去落馬洲定係去羅湖，咁我哋都係睇呢啲好基本嘅。但係 日本有嗰啲快速啦， 高 速啦， 快速啦，急行啦， 係啦係啦，即係你會見到佢有陣時咧，可能明明成條線有10個站嘅，但係呢條即係呢一班列車咧，淨係停3個嘅啫，咁，你就可以好快去到目的地啦。 係啦， 但係未必個目的地咧係你想去個目的地。 又或者跟住嗰班車咧，佢咧就係叫快速嘅話咧，10個站入邊，佢咧就會停7個站， 係啦， 係啦，飛走3個站咁樣，咁啊，所以如果你係要去嗰個站，你真係睇清楚呢班車去唔去到啦嚇。 所以咧，我嗰陣時去日本咧，你真係要望住一啲地圖啊，或者唔同嘅路線圖，睇下嗰一班車究竟啊，真係去邊度啊，去唔去到你要去嘅目的地啦。 嗯， 但我想講嘅係，我嗰次咧去輕井澤，咁輕井澤咧就會搭新幹線啦，咁，就搭呢，那個新幹線好似叫做北陸新幹線，咁就去輕井澤玩啦。咁正常嚟講咧，東京車站咧。去新幹線搭新幹線，然之後去到輕井澤咧，只係需要1個鐘嘅啫。但係咁啱咧，我就遇著呢一個新幹線停駛，佢，停電喎， 停電啊！ 係啊係啊，咁就咁啱就係某幾條線咧，係 咪因為之前大雪所以停電？ 佢唔係大雪嘅，但係佢就真係無啦啦話啲。電力有少少問題，咁就停電啦。然之後某幾條列車咧嘅路線咧就真係停駛咗，咁我就去唔到輕井澤。 啊，你去唔到添啊？ 我最尾係 即係幾複雜下嘅，因為佢如果唔係搭新幹線咧，其實就要去其他嘅地區，然之後再轉巴士。 咁但係你買咗飛，佢有冇賠翻俾你啊啲錢？ 我好似過咗幾日，然之後先可以 refund 翻、 哦。 因為咧，我嗰陣時咧就咁啱就係好想喺東京車站即刻攞翻個 refund， 因為都唔平噶嘛搭新幹線。係 啊，係啊。 然之後咧，你見到條龍咧係勁長啦，然之後幾十人啦，然之後你望到嗰啲人全部都好緊張，即係諗緊啊，會唔會好快可以開翻咧？咁究竟 refund 咧？ 唔知啦，佢哋都答唔到你啲職員。 係啦，同埋因為你自己去都比較遠嘅地方，即係你唔係啊，可能九龍塘去樂富咁近， 係啊， 所以咧你要轉嘅車咧都比較多啦，個個都望住自己個 location 就話啊，究竟我要點樣轉車啊？同埋好多旅客啊嘛，咁、個個都唔係好識路噶啫嘛，淨係識得啊， 係咯，又唔識日文咁樣，係咯， 跟住啲職員又要好認真咁樣，好用心同你揾翻究竟你要去呢、這、一個。地方究竟要點樣轉車？因為我最尾都有問過職員嘅、要點樣轉車？ 你都等咗好耐喎，咁樣 係啊，跟住佢就答翻我啊，首先要搭到嚟呢度，再轉車去呢度，再轉車去呢一度。咁可能平時我一個鐘就去到啦。咁、我最尾好似係要 四個鐘， 係鐵路再轉 巴士， 淨係嗰程巴士都搭咗三個幾鐘。 哇！真係耐喎，你最後係有去嘅？ 我最後有去嘅，因為 book 咗嗰邊嘅酒店啦、但係咧。正常嚟講，應該朝頭早一早就去到玩啦，咁就好開心，即係搭一個鐘車，然之後下晝就可以玩足大半日咁樣啦。但係我去到嗰個巴士站嘅時候，諗住想上車啦。但係佢咧就同我講啊，依一度咧要指定席㗎，要即刻去買飛啦。然之後佢得翻嗰一日最後嗰一班車，最後嗰四個位咁樣問我。咁你買唔買啊？但係最後嗰班車係七點鐘咯，夜晚七點。 咁你如果你要去嘅都要買㗎啦。 係啊，要去都要買。 咁啊，去到都成十點幾啦。 係啊，去到都十點幾啦。同埋咧，日本嘅地區咧，可能偏遠少少嘅地區啦，近郊啦。咁佢嗰邊嘅可能餐廳啊， 收曬㗎啦。係 啊，便利店啊，都差唔多要收㗎啦。 咁咪好餓咯。 係啊，去到嘅時候又好肚餓啊，然之後就望到啊，仲有十五分鐘。就有嗰間嘅便利店就閂啦，咁我就即刻咧，可能喺酒店 check in 完，然之後擺低曬啲行李，就即刻跑過去便利店買到杯麵啦，買到啲可能牛奶啊嘢飲啊，跟即刻拎翻酒店食啦。 咁啊都係一個幾好嘅經歷嚟嘅，去到呢、這個咁啊，但係如果你話去到呢啲譬如高速嘅鐵路，佢突然間停電或者因為一啲事故冇咗嘅話咧，咁啊停駛嘅話咧，咁啊呢個真係弊嘅。是弊的，但是最重要就是不要慌不要亂，咁亦都即係用咁耐嘅時間先去到你想去嘅地方，都證明到其實高速鐵路嗰個便捷嘅程度係非常之好啊！ 同埋都係一個好好嘅記憶嚟嘅，即係你咧，如果人生咧冇啲。即係可能唔係咁順暢嘅事，你冇咁大記憶點啊！即係你會突然之間諗翻起呢啲嘅事。 咁啊好咯，一 個 trip 入邊又有開心嘅，又有啲驚險嘅。 係啦，即係唔係唔開心嘅，但係就啊，好似好努力解決咗一件事咁啊！ 你有身邊嘅人陪住你啊，幾驚險都唔驚啦。 冇錯啦。 好，唔該曬 Mini， 唔該曬。天氣方面咧，即刻船仔衝咗出去咧，感受一下咁啊，20度嘅氣温底下到底涼啊，定係點樣咧嚇？ 今日係有少少清涼嘅，但係又唔係話好涼。咁同埋咧，今日个天咧，可能真系未话好光啦，乌云咧亦都比较多嘅。咁、可能不过唔紧要，我相信下昼大家翻晒工啦。咁寻日可能开工嘅朋友咧，亦都已经惯咗啦。哎呀，放完个假好开心啦，咁样。又或者咧，唔知道大家食完团年饭啊，开年饭之后咧，你屋企系咪剩咗劲多餸啊？ 都唔算啊，而家清紧啊，都所以都几成功，佢哋慢慢清咁样。 哦，嗱，我嗰陣時因為屋企都習慣係多啲魚啊，多啲雞啊，希望係年年有餘咁樣啦。咁相信我哋去到嗰陣時年初三或者年初五咁樣啦，亦都係有少少剩餸嘅。咁但係點樣處理剩餸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喎。 係啊，啱啊。 尤其是咩咧？儲存同埋叮翻，係啦。咁如果大家係即係遲啲又有呢一個嘅垃圾徵費啦，咁所以咧，希望大家新一年開始咧，就已經要開始識得減費啦，可以炮製一啲 咁樣，或者即係倒返曬啲嘢炮仔啲粥開心啲啦。咁但係小心啲一樣嘢呢，就係、是、如果你想即係比較儲存得好啲，希望大家用筷子之前呢，你應該係一早已經夾起咗你預留、你需要預留嘅餸啦，或者最緊要係用公筷。 哦，你呢個提示好啊，即係你唔好話即係大家係真係夾曬啦，食剩咗嗰啲先收。其實應該之前咧就可以預留咗啲食物係會即係收喺雪櫃，咁樣就會處理得好啲。真嘅呢、這個 係。係啊，尤其是因為譬如咧，你唔係用公筷啦。你係好容易會令到啲食物染咗一啲嘅口水，咁、就好容易有細菌同埋交叉感染啦。咁另外最緊要係咩呢？譬如有啲人係覺得，喂，不如我隔熱叮翻嚟食啦，啲嘢應該殺到菌啦啩咁樣。咁但係其實唔係所有細菌都可以加熱殺死嘅。 嗯， 有啲食物咧高温亦都係比較唔會死咯。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啲點樣去加熱或者去點樣處理呢一啲嘅食物啦。 嗯， 或者咧盡量你存放嘅一啲食物咧，係喺翻雪櫃啦，係、啦，尤其是有唔同嘅品種嘅菌啦，因為唔常講啦，譬如咩李斯特菌啊、三門氏菌呢啲咧，最容易就係會令到我哋真係唔係好舒服嘅。咁所以如果你真係煮完之後兩個鐘頭內，最好就即刻擺入雪櫃啦，同埋唔好不斷翻熱，啲嘢唔好不斷翻熱，係啦，最好確保翻食物嘅中心温度咧係去翻75度以上嘅，至少維持30秒。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就會肚痛啦。 嗯，咁大家留意住啦嚇。 冇錯啊，同大家睇埋天氣先。今日大致天晴。今日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是27度，吹微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六风势较大，天气稍凉，下周初渐转潮湿和有雾。 现在出面室外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6%咁啊，健康嘅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噶。 龙年到临，全家精神， 精神。精神， 我是嘉明，为我老公打气，今年龙年麻烦你变成龙队友啊，唔该。 我是白元浩，一家人一起做运动，为屋企人运动上打气。 我是 Ficky， 新一年希望屋企人好似阳光咁灿烂。 我是阿欧，当然要祝啊自己嘅爹哋妈咪啊，唔好咁曳，日日都龙咁威。 船仔就写多几个挥春，祝大家龙马精神，龙精虎猛，为屋企人打气。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祝你跃龙门齐声咧！晨光大学。 好啦，早上嘅7:22，咁啊继续翻到嚟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大学。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到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新年快乐！ 早晨，早晨，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又要拜托 Mimi 咧，喺新蒸头啊，都要同我哋讲下咧，即系一啲营养嘅嘢。咁但系我哋话时话，即系喺呢个农历年期间啦，咁大家去到朋友屋企拜年嘅时间，发现大家都好俾心机去到烹调，去到煮餸啊。咁特别煮餸嘅时间咧，会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嘅，煎、炒、煮、炸，咁有好多唔同炉具啦，有啲系气炸锅，有啲系蒸煮炉，有焗炉、微波炉咁样。其实唔同嘅工具，当佢去到使用烹调嘅时候，唔知道会唔会某一啲嘅方法对个营养流失得特别多嘅咧 ，Mimi？ 会噶，因为其实食物入面有好多唔同嘅营养啊，或者一啲我哋话好紧要嘅一啲嘅抗氧化物啊等等呢啲咧，都其实会受温度啊同埋啲时间去影响佢哋嘅存在嘅量嘅，系啦。咁所以其实都真系有阵时候我哋都要注意下啲煮食方法，去令到啲食物咧有营养啦，保留到啦，或者会减少产生一啲有害物质咯。 哦，咁我首先咁问啦。坊间有啲话慢煮，慢煮咁个营养咧系点样？因为佢系喺一个好慢嘅速度去到加温啊，或者各样嘢，咁对嗰个营养嘅影响系点样噶？ 如果慢煮嚟讲，而嗰个温度亦都系较低嘅话咧，其实系确实比起一个话快煮而高温嘅话咧，个营养个保存啊，或者食嘢嘅嗰个口感啊物。嗰、那个嘅点讲呢，即係有时啲肉啊会唔会比较鞋呀、等等嘅话呢、慢煮係保持得好啲嘅。 哦， 即係慢煮其实係几好㗎喎、哦。 因为慢煮都是点解要慢煮，就是因为啲温度比较低咯。 系啊系啊， 所以就需要长啲时间去令到佢会即系熟透啊，甚至乎系可以杀到菌呢个情况系啦。 哦，咁如果我快煮嘅，我又咁讲，我呢个炸，譬如天妇罗咁样，斩或者煎酿三宝斩啊，猪油嗰个唔讲吓，我想讲个温度同埋个方法啫。咁如果我咁样咁快有一个咁高温去到烹调嘅话，咁嗰啲营养系咪流失得好快噶？ 啊，其实如果你话营养嘅话，真系好快，砰一声摆落去攞翻嘅话，咁、那个流失一定唔及话要摆耐嘅。咁、但系你要去睇下，究竟嗰件嘢食你要快整得熟嘅话，其实可能要好细咯，因为你要越细，佢先容易可以渗到个温度入去而令到佢熟。你大大件嘅话，如果你话只系短时间摆落去嘅话，佢可能入面都唔熟咁，系啦。咁即系其实有好多好多呢啲嘢要去注意。咁但系如果你话啲嘢食越细件摆落去一啲可能油到去炸嘅话，其实佢熟嘅油量系越高啊，啲嘢食就可能越肥噶啦咁。 哦，我仲谂住天妇罗咧，咪会染一啲嘅。我唔知其实系油，系啦系啦，姜粉咁样炸啦。咁、我就谂紧，其实个姜粉 suppose 营养价值唔够个虾噶嘛。咁我主要系炸个姜粉，咁、个虾个营养价值唔系应该保留到咩？ 系咯，同埋啲姜粉会唔会我挡住你唔好俾啲营养流失咁样，又会唔会做到呢啲噶啦？ 嗱，咁其实你确实系面头嗰个温度系容易高过入面嘅，因为你见窿都好少，入面窿出面 系啊， 出面唔窿咁样噶嘛，系啦。咁所以确实系即系你话天妇罗咁个虾，可能嗰个温度系低啲，保持个营养好啲。咁但系其实咧，我哋而家喺度讲紧话，保持营养，保持营养。但系其实亦都唔好疏忽咧，其实咁高温嘅话，啲营养系。你话保持咗喺度系有蛋白质啊，或者点样样，但系嗰啲物质受个高温嘅话，其实佢会变为一啲可致癌嘅物质啦。 哦，又要谂下呢一个致癌。咁如果你话系啊，如果你话譬如萝卜糕、年糕、马蹄糕呢啲，拎佢煎嘅话，咁对佢嗰个营养又会有啲咩起咗特别嘅作用咧？ 嗱，咁你讲嘅温度，其实煎啊，比起炸啊、烤焗嗰啲咧，个温度有机会系低啲嘅，咁、所以个破坏性系少啲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再系较佳嘅话，我哋成日都话蒸啊，或者系一啲炖啊，呢啲个温度系再会低啲嘅话，其实就令到啲嘢食嗰个嘅保持营养系更加好咯。 哦，咁如果另外一種嘅烤炸嘅方法咧，嗱唔係嗰啲金錢上嘅烤炸，即係有啲烤，有啲係炸嘅。咁佢呢啲嘅方法，例如一啲器皿，譬如氣炸鍋咁樣，咁佢係用一種叫對流嘅方式去到產生一個炸到透及，冇錯啦。咁佢同我哋傳統用油炸咧，亦都不一樣。咁如果用呢種方法嘅話，我純粹用一個消費者角度，咁佢又冇咁多油喎，佢用空氣對流嘅方式加温喎，咁、那個時間我又可以自己控制，咁係咪營養嘅嗰個保存我都可以自己控制咧？咁樣？ 你讲话少啲油系啱嘅，咁但系因为佢嗰个温度都系一个高温，所以其实都系大家要去小心，即系所有啲食物，如果系讲紧有碳水化合物啊、有脂肪啊、有蛋白质嘅话，其实佢经过高温煮食嘅话，你一定预咗佢会有变化，会变为一啲有害物质噶啦，即系部分会转为一啲有害嘅物质，呢个系预咗噶啦个高温、哦，所以无论话咩气炸又好啊，或者系普通啲焗炉啊等等呢啲嘅话，其实佢都系一个高温煮食嚟嘅，咁、所以呢一点大家都要去注意到，即系话唔系话因为少啲油就好啲咯，即系听落去好似健康啲少啲油，但系其实任何啲嘢食。佢哋營養擺落去高温度，佢都係有一定嘅破壞力噶啦。 咁我可唔可以？如果你話今集嚟個簡單嘅總結就係、是。只要嗰一樣嘢喺一個高温上面經過一個長時間嘅話咧，越長時間其實佢營養價值就會越低。我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嘅咧？ 營養流失機會高，同埋亦都可以產生一啲有害物質嘅機會越高，係啦。咁、所以即係最好，即係我其實即係有啲嘢食係可以係有蒸啊，或者可能係低温啲啊，或者水煮啊咁。呢啲其實我哋應該要用多啲嘅。咁、但係你話有陣時我又想食香口啲啊，煎煎炸炸嘢，咁嗰啲嘅間唔中食下啦，唔好成日都日日配會加啲落去啦。 係啦，嗰啲串燒啊，嗰啲用火燒嗰啲，即係都想象到個温度咁高嘅話咧，咁大家可以自己。 衡量一下啦。咁啊，农历新年大家都食咗好多噶啦，咁啊， 大量嘅煎糕啊， 冇错啦，系时候咧，即系要谂一谂啊，摄高枕头谂一谂，点样可以喺自己嘅营养方面做得均衡翻少少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讲过啦，咪咪，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农历年初一至年初四的访港旅客人次初步估计大约75万，当中65万人次是内地旅客，超越2018年同期的64万人次。四日一共有大約1200個內地團到港，涉及大約40000旅客人次。內地團數目和參與旅行團的總人次都超過疫情前春節黃金週同期的水平。旅發局說，今年一月初步訪港旅客數字大約是383万人次，相等於2018年同期的72%，而今個月上半月旅客數字大約是200万人次，每日平均旅客量相等於2018年二月全月平均的83%，形容復甦勢頭持續。一个25岁男子去年3月在尖沙咀七潭道南一间酒店被迷奸之后死亡，警方经进一步调查和咨询律政司意见之后，将案件改列为误杀。涉案被捕的29岁男子去年已经被起诉和提堂，警方调查亦都发现他和多宗同类型的案件有关，已经被控以一项误杀罪、三项为了犯可公诉的罪行而私用一种药物、物质或物品罪、四项盗窃罪、两项私用药物以获得或便利作非法的性行为罪、两项未经同意下作出的肛交罪，同埋一项意图损害而私用有害物品罪。案件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再讯。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说枪击造成一个人死亡，10至15人受伤，部分伤者情况危殆或者严重。事发在堪萨斯城联合车站附近，当时正是举行堪萨斯城酋长队在超级碗赛事夺得冠军的庆祝活动。枪击发生之后，球迷慌忙走避。警方说已经拘留两个持有武器的人士，怀疑他们涉案。至于堪萨斯城酋长队的球员、教练和职员在事件中没有受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风势较大，天气稍凉，下周初渐转潮湿和有雾。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情况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广东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登打士街嘅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淡江山路同埋青衣北岸公路有道路工程，由早上嘅9点钟至到下昼5点钟，连接淡江山路同埋青衣北岸公路九龙方向嘅支路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而青朗公路有道路工程，由青朗公路去锦田公路支路嘅一段慢线暂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 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二台话你知。 我啱啱去完越南旅行，买咗啲绿豆糕，有冇兴趣？ 有啊，多谢啊！绿豆糕系越南嘅特色食物之一，系一种古早糕点，以绿豆同糯米为主要嘅材料，再加上白砂糖同埋椰浆制成。 一件好味嘅绿豆糕，应该系香甜松软，口感绵密，入口即化，最啱配茶或者咖啡一齐食。 除咗传统口味嘅绿豆糕之外，由于越南都盛产榴莲，所以都包咗榴莲馅嘅绿豆榴莲糕。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 国剧八三零 家，我心我城， 根据迪安的小说《龙城三部曲》，西决、东魏、南音改编，以郑家三个堂子弟成长为故事主线，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为辅，讲述了家人彼此依靠、互为牵绊的故事。 国剧八三零家，我心我城， 二月十九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 龙年到临，全家精神， 精神，恭喜发财！ 我子豪祝想生 B B 嘅夫妻三年抱两， 我阿摄祝想发福嘅市民五福临门， 我天儿祝想成功嘅朋友成功在望， 最后祝所有家庭 群策群力， 一家团圆。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三五成群祝 你约龙门齐升咧！ 严威又有一堆 CD 俾你啊！ 阿 Lu， 上次你咪俾咗堆卡通主题曲我咯，今次哇特别版嚟噶喎呢啲。 算啦，依家好多都上网听噶啦嘛，你攞去啊！ 啊，听 CD 啊真系唔同噶，嗱，仲有歌词影集啦，啊，有啲仲有赠品添噶。 赠品？ 系啊，有赠品噶，咁你就要听实呢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早晨，七点三十八分啊！早晨，嘉明，早晨，小白， 早晨啊！ 喂，早 晨 ，Hello，Hello， 今日讲下寻晚先啦，寻晚有几 sweet 啊，大家，即系始终呢个情人节点都有少少表示话， 琴日我宵夜食到过，宵夜食到过咗， 正 呢个系啊，第一次攞咗嚿烧肉去烧 吓， 咁啱有间公司就即系嗰啲春茗嗰啲咧吓，有好大嚿烧肉 哦， 咁琴日都唔系， 你嗰啲就成日猪摆喺度噶 啦，系啦，与猪平分咁样噶 咯，琴晚黑都一班人嘅，即系元朗一个地方，跟住就两手揈揈，不如攞嚿烧肉去啊，咁啊攞几支饮品入去咁样啦，跟住大家 happy 下啦。咁其实我都系玩到八点零九点都差唔多走啦，咁啊预备做啲搞搞猪啊神光第一线 啦。 你都知，其实咧识约我哋啲朋友咧，即系譬如嘉明啊小白咧，通常咧九点零钟就叫喂差唔多咯， 系啊你差唔多系啊。 真係啊，識約我哋啲朋友呢，就算約咗夜晚呢，佢哋都會望一望表，你都差唔多你可以走先，佢主動幫我哋講啊。 我哋呢一個節目嘅主持人由好多年代之前已經係被稱呼為二台走先㗎啦。 係啦， 唔代表走量有啲咩奇特，只不過係呢一班係因為二台走先㗎啫。 你知唔知埋我啲 由 Look Sir 年代 嘅，我啲日籍嘅朋友呢，遠到嚟即係由日本嚟呢度玩嘅時候，就算大家約出嚟夜晚咧，佢哋都話你第日都係要翻工嘅喎，你先走先啦咁樣。 佢都明白到， 佢哋都明白， 都體諒你啊， 好好啊，所以我覺得相當之唔錯。 講開好好嘅日本朋友咧，我真係想講咧，喺初一嘅時候花車見得到呢一班日本嘅表演團隊啦，即係呢一班大家都好認得佢 Bob 頭嘅呢一班舞者啊，就係 Avantgarde 啦。哇，好旺喎！原來佢哋留港期間， 佢原來都幾長時間喺香港添。 同埋而家就離開咗香港啦，但都見得到佢哋足跡遍佈整個香港。 係， 佢哋無論係拍咗好多片，又同阿玲玲師傅又有啲跳科目， 真 係 好似喎。 我估佢唔到有呢個 crossover， 即係玲玲師傅好似佢哋，定係佢哋好似玲玲師傅咧？你哋嘅 啲套路係啦，啲舞步好似 捧出嚟啲花又似咁樣樣啦。跟住我見到佢哋喺將軍澳嘅商場又有啦，然之後佢哋喺佢哋應該係下榻嘅酒店又有一段嘅跳舞片啦。 係， 同埋每一次都係唔欺場嘅喎。 係啦，冇錯， 起碼跳三隻。 係， 你再 encore 嘅話，佢都跳多隻俾你。 同埋啲舞咧都係亦都特別安排嘅。 係啊， 佢哋啲記舞嘅能力真係好犀利，咁亦都 有 喺星光大道嗰度又有跳過啦。開頭嘅時候 厲害。嗱，講到有心咧，要講下呢一個大心心啦。其實之前咧喺我哋晨光第一線小白都有同大家提過咧，可以喺邊度揾到佢嘅蹤跡嘅。咁啊，尋日咧更加係盛大咁樣樣咧展開咗呢一次嘅盛事啦。因為今次咧呢個 Chubby Hearts 好可愛嘅呢一個讓愛在港無處不在嘅感覺咧，都真係由呢個情人節正日開始嘅。 哇！你佢呢個 design 好喎，你知唔知尋日情人節嘅時間咧？因為我都有睇過呢個報道啊嘛，我都靈機一觸，於是乎咧就用咗心心呢一個嘅主題， 點咧？ 去到咧就搜羅。我嘅法寶啦，咁、於是乎由於佢呢個都係氣球啦，咁我亦都有去到搜羅呢啲心形嘅氣球嘅，咁心形嘅氣球真係好簡單啦，譬如十蚊店嗰啲其實都有， 都有， 係啦，都有嘅，咁又有呢一個心形嘅氣球啦，然後亦都買咗嗰啲心形嘅掛飾一串嗰啲咧，咁、可以裝飾下屋企啦，咁另外亦都特登咧去咗揾咗一個心形嘅士多啤梨， 哇， 係啦，咁於是乎咧就好多心心同埋好多粉紅好多紅色咧嘅感覺，咁就可以歡度呢一個。 哦，即系你都有布置下屋企， 有啊，有 布 置 系 啊，系啊，咁有个心心就系咁样咯， 哦、 即系有个气球嘅心心，咁叫埋屋企人同妈妈一齐影相啊，系啦、啊， 都系 啊，妈妈咪好冧咯， 点啊，船仔你突然间浮出嚟噶， 系啊，系啊，终于换完 换 完啲胶布， 哦，冇事嘛， 我寻日情人节大家都欢度噶嘛，我就厉害啦，新年咧就鸿运当头，咁、我就红咗个膝头，咁、我就。踩单车，咁就炒车，咁就流晒血咁样啦。 冇事嘛， 都 OK 嘅。咁所以头先就喺度洗紧伤口，因为流晒啲脓喺度，喺我只脚度喺度飘流咁样。 休息下，休息下，休息下，休息下，系啊，转个头你先发挥，你休息一阵先。我哋讲翻呢个心心咧，琴日我就见到咧啲网络片段咧，就见到阿嘉玲姐啊，刘嘉玲咧都隔道去咗去打个卡，咁有好多朋友仔，特别系情侣们咧。都有啊！ 喂，第一批影嘅系特首喎， 梗系啦， 犀利啊， 系啊， 梗系啦。李家超先生同埋 特首李家超先生依家都影相影得多啊， 系啊。 早兩日啊，同阿大衛詹士 擁抱嗰個擁抱， 係啊，擁抱之後咧，我覺得咧歡愉咗啊，成個氣氛 happy 起上嚟。 尋日都影得好 sweet 啦， 係啊，呢個都係少見李家超先生有一個即係咁 sweet 嘅 moment 啦。因為 要做埋小心心喎， 係啦，咁你都知道即係過年前都有好多嚴肅嘅議題要處理，咁啊過年後就大家輕鬆啲啦。其實香港人都樂見即係叫做樂觀、輕鬆、積極嘅一面嘅，咁啊愛就可以透過呢啲心心去傳達。其实香港咧都几中意睇呢啲大型嘅叫做艺术装置又好啦，叫做大型嘅show出嚟俾你打卡嘅位又好啦。又记得之前咧嗰只黄色嘅鸭仔啦，跟住咧cross 嗰个艺术家啦，即系有个好大好巨型咧咁样打横嗰只公仔啦。咁啊，其实。香港都幾中意呢啲位置用來打卡 嘅， 其實 始終我覺得香港人都係中意影相嘅人嚟嘅，咁同埋再加上呢啲咁有主題嘅一啲活動咧，都好多係唔同嘅吸引力咧，帶到大家去到唔同嘅地方追住佢去打嘅。嗱，今次因為呢一個嘅心心咧，都真係會去到香港好多唔同嘅地標嘅，譬如話咧，尋日開始啦，輪流會喺旺角花墟啦。 大埔嘅林村许愿广场啦，西环嘅卑路乍湾海路啦等等咧，都有唔少嘅地方佢哋会系遍布嘅。 西环都有啊，都系平时小红书疯狂打卡嗰个位，嗰转弯位。 有好多个地方俾你去嗰度影啊！ 特登就系知道你平时已经去噶啦，再整多一个心心俾你哋。 目标就系洗版小红书。 我想讲咧，嗱，洗版一件事，大家嗰位真系小心。我有几次咧喺嗰度买一间即系。旧时即系大学年代食开嘅小食店啦，跟住咧买完之后咧，每出去嘅时候咧，好多内地游客其实喺路中间嗰度打卡啊，其实都几危险啊。如果你有睇一套，系啊，你有睇经典嘅电影咧，叫《车手》啦，《八千转两米车》咧，就系咧阿余文乐咧喺嗰个位就系。我嚟漂移同埋飙出去㗎啦。所以嗰个位其实係几难揸，因为佢接近成90度弯㗎，小白你去过你知道。 係啊 係佢90度弯。 嗰个系考牌㗎。 嗰个考牌弯嚟，如果你一去嗰个位，如果一比友呢，前面突然间冲咗两三个人出嚟呢，打个日落卡啊，或者打个桥景卡呢，其实真係危险啊，依家仲多埋个心心。 心心係啦。所以大家要记住，我们不是余文乐。系啦，我哋就要小心啦， 真系唔好乱咁飘啊！ 即系打卡嗰啲要小心，驾驶者亦都要分外留神啊！呢个位， 尤其是如果你真系谂住趁住呢个 Chubby House 佢喺香港期间嘅时候咧，周围去影佢嘅话咧，望住佢咁高嘅地方咧，都真系要另外小心呢一个路面嘅情况啦。都讲下呢一位设计师啊，好唔好啊？ 好啊， 其实都真系好厉害嘅，攞晒手晒分嘅呢一位设计师， 你好犀利， 系啊，人哋系 CBE 嚟噶， 哇， 系啊 ，CBE 就系Anya Heinrich 啦。咁其实佢咧都系一位英国嘅著名设计师啦，有自己品牌啦，咁之前都曾经嚟过香港，如果我冇记错系2019年嘅时候，都有啲其他嘅活动，应该系佢自己品牌开幕 嘅， 系啦，咁啊今次再嚟咧就带埋佢呢一个嘅 Chubby House 嚟到香港咧，佢就话哇好开心啊 ，I love Hong Kong 啊咁样， 识玩啦， 系啊， 识玩，依家我估嚟紧无论所有 artist 朋友啦，球员啦，艺术家啦，全部都系派晒心心， 冇错，你睇贝奥尔都系啊，之前都讲过佢又喺石板街嗰度影相，又喺啲大型酒店前面又影相。几开心啊！ 马特拉斯入埋马场， 咪系咯， 几开心真系。 就嚟喺香港买只马噶啦，振兴你香港， 跟住多啲嚟啊！ 唔系咯，你再讲几多嘢玩？ 反正啲球员咁有钱啊，再叫埋佢啲朋友， 系 买多啲马， 啱晒， 又摆喺香港， 整一场系足球明星赛， 系 得唔得？ 你呢个提议非常之好， 足球明星马主赛 系啦。 等等先，你哋个个都翻咗工。即系唔中啦， 梗系啦，我就唔系嗰1.5柱之一咯。 系咧，我就系衰在自己画飞咯。 不过 原来电脑飞先会中嘅， 就算中咗，我都会翻神光噶。 我知道啊， 咪咯， 我知道何况唔中， 咪系更加要翻神光。 反翻转先啊，反翻转，何况唔中啊，继续讲翻个 受分 嘅呢个朋友。 讲翻 Anya 先啦，佢都有同大家讲咧，究竟点样影呢个 Chubby House， 或者其实佢嗰个嘅设计意念系啲咩嘢咧？佢话呢个红心系一个惊喜嚟嘅，因为背后都有啲心思嘅。佢话呢个咧系快闪活动，点解系快闪呢？因为其实咧，大家系唔知道红心会喺几时喺边度出现嘅。虽然有预告过会喺某大地标出现啦，不过因为会有风向啦，有风速啦，会影响佢喺空中，因为佢都系气球嚟噶嘛，会影响佢个方向啦。影响佢嘅位置啦，咁所以咧，虽然佢哋团队已经有后备方案咧去应变唔同嘅情况，即系大家都见过黄色小麦个 friend 都知道嘅咩情况啦。咁但系佢系好安心嘅，知道只要佢一出现咧，大家都系会好开心见得到佢，系觉得感受到呢一份浪漫嘅气氛嘅。 咁啊好啦， 系啦，咁啊有段时间即系公开期嘅，咁啊大家留意翻啦，咁啊就可以去到自己头先阿嘉明讲嘅地方， 系啊， 深深打下卡啦。 嗱，同埋咧今次咧都系文体旅局啦吓，文体旅。局啊，而家叫做文化盛事嘅呢一个其中一个资助项目，系今个年度嘅第一项盛事嚟嘅。咁其实枕住咧，都会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国际啦、大型嘅文化艺术活动咧落位香港。咁都希望嚟紧系一个好嘅开头，嚟紧系陆续有嚟嘅。 正啊！ It's hard to put in words, so complicated how I'm feeling. One blink and suddenly another year, another season. You're always looking to the future, what I can improve in. The ones that we admire, I just wanna be like them. Oblivious, I'm not, just didn't talk when you were speaking. So serious, you started taking over all my feelings. And that's the reason my mind went from zero to a whirlwind. Got me second guessing who I was and who I'll be. Maybe I should take a break, or I could throw it all away. Cause I am not what you see, so it's all good to me. Today's the the bigger person. I'll shut it out, keep working. But in the silence, all the voices bring me down within. What was I thinking? But I look to you to validate. My whole existence revolves around. 青春常驻之外，祝你心境永远都系咁年轻。Forever 19，佢系 Jasmine 伊人殷济宇。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寻日就系情人节啦，都系讲翻啲开心嘅 topic 嘅。 好啊， 大家点样认识自己嘅伴侣呢？嗱，而家有好多办法嘅，有一啲嘅交友 app 啦，有一啲嘅 speed dating 啦。咁但系而家好多 speed dating 都系以即系，我哋一齐做一个活动，譬如插下花啊咁样啦，为主嘅。 嗯， 你哋一开始又系点样去即系认识你哋嘅伴侣呢？ 搭铁路式嘅。嗯， 搭铁路啊， 系啊，即系旅行咁样。 我想你即刻揾翻嗰个地下铁碰着他嘅， 系啊， 系、就 是、啊， 系、 啊啊、 Danny 哥哥嘅作品咁、 啊， 真系噶， 真系噶、哦，搭铁路式噶，因为嗰阵时系一齐入去博览馆睇 show， 咁咪搭翻机场快线咯，跟住就喺车厢入边识咗噶啦， 哎呀， 吓、啊，系啊。 开部戏 就系、是、咁简单，但我第一次见佢，我 系 好憎佢嘅。 系 哦， 咦，通常都系咁噶， 呢个爱情嘅开端 系啦。 通常都系话唔中意你啊，觉得你呢样又嗰样啊，但系后来咧又发觉啊，原来又情投意合、 啊。系啊，佢用咗半年嘅时间去陌生我嘅闺蜜咯。 哇， 系啊。 好 juicy 啊！呢 件事 好正啊！ 揾日再讲。 其实过程唔重要啊，我哋呢啲股票都系结果论啫。你而家美满家庭，三个小朋友又都幸福，系咪先？ 都开心噶、 啊。我见你先生个肚腩都有少少幸福肥出现咗啦， 福气咯，系啊， 好福气啊， 好 福气啊！ 揾佢、 啊、 打下波啦， 系咩？我见佢都瘫咗喺度，嗰一两百年嘅时候，翘住手瘫咗喺度睇波，一副好。 年糕喺度 噶，都好 happy 嘅一个状态啦，都冇作战状态啦，不如咁样讲啦。 而家系睇咯，观赛为主咯。 佢而家退休嘅状态，半退 休 嘅状态啊。 等你约佢打波咯，就 好好好，咁啊开心啦。嗱、我反而咧就想讲下呢一个，如果现代啲啦，因为我近呢排咧又多咗啲朋友仔结婚咁啊，即系跟住就问下啲新人啦，咁啊话啊你哋点识噶咁样，咁佢哋好多时候都话哦，佢哋喺交友平台嗰度识嘅咁样，咁啊更加多咧就系话哇，我哋打机识嘅咁样， 打机识， 我好多咧新人咧，即系其实早两三年已经有呢个状况噶啦，但系咧佢哋通常我哋上去台上面做婚事司仪咧都会。介紹一下對新人嘅相識經過咁啊，好似譬如嘉明嗰啲咁 dramatic 咁樣咁咧，可以攞出嚟當愛情故事咁去講啦，係咪先？咁但係咧，啲新人咧一 講話啊，我哋係上網識嘅，交友 app 識嘅，或者打機識咧，全部話哎阿歐你都唔好講呢個部分，都話啊其實冇乜所謂，啲長輩都開始接納到呢一樣嘢。嗱，十年前咧，啲長輩咧喺台上面聽到個婚禮司儀講話啊，譬如。A 先生同埋 A 小姐啦，即系 A 生 A 太咧，系透过呢啲平台识咧，系啦，哇，即刻哇，喺呢度识人点解咁样下边嗰啲咧， 最中意一个字就唔三唔四， 系啊系啊系， 但系时代都唔同咗， 唔同晒。 你睇下依家搭港铁啦，好多长者都攞部手机出嚟打手游， 系啊， 系咪？ 即系我自己都识啲朋友咧，其实佢哋上网认识嘅，咁但系到而家佢哋都真系会行埋拉埋天窗啦，发觉佢哋真系好啱，同埋佢哋讲。讲出一个重点就系，因为我可以好短嘅时间之内咧，我筛走一啲同我即系兴趣都大家玩唔到一齐嘅，譬如我中意跑步嘅，我中意行山，我就揾翻一个啱嘅，咁大家容易啲倾 啊 嘛。 系啊，你对接得到咯。同埋讲真嘅，就算你喺交友 app 嗰度话自己中意行山，咁你出嚟同阿小白行一次山。 你都知佢咪真噶？ 咁你小白都知道你咩胡狼卖咩药啦？咁如果真系情投意合，哇！原来系亚洲跑山赛嘅曾经嘅亚军嚟嘅，咁可能都会得到小白嘅垂青啦。即系我用咁嘅去做比喻咯。咁我觉得都啱数喎，系咪啊，船仔？ 系啊，有时打机识啦，我觉得有趣噶，因为系啊，因为有时其实你可以系一次过一个平台入边见到唔同职业嘅人， 嗯， 唔系净系话你自己，大家都系可能翻工咁样，有啲闷。嗱，不过我今日分享。呢一个系更加有趣嘅，就系、是、一啲上海嘅老人家。 嗯， 咁佢哋点样做呢？嗱，我哋好难，有时即系唔系话个个都可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咁但系咧喺上海嘅徐家汇有一个大家即系非常之出名、国际驰名嘅家私品牌咧，长期每个星期二。都会有大批的老人家去到那个聚会嘅， 徐家汇等于香港的铜锣湾咁样咯。 哦，点解仲有星期二呢？ 他哋约咗系啦，佢哋话可能是交朋友啦，或者其实乒乓系爱嚟 dating 嘅，系约会嘅。嗱，本身咧，即我哋佢嗰个名其实有个名嘅，叫双亲角，系啦。本身咧就唔系一开始嘅，要去到2007年咧。嗰陣時啱啱有一啲叫做免費嘅咖啡去招待服務，咁所以就有好多老人家去啦，係啦，久而久之就變成咗一個相親嘅地方。咁本身一開始間公司都覺得，哇！你咁多人坐喺度，你咪霸曬餐廳啲位咯咁樣。咁但係最後尾咧，發現係阻唔到佢哋嚟噶，咁就索性啦，不如我哋就同佢哋講，你星期二嚟啦。 哦， 你星期二呢日嚟一齐dating 下，一齐倾下偈咁样，咁所以就变咗一个比较独特嘅风景啦。 嗯，咁啊，其实间家私公司都唔使惊嘅。你谂下，依家都系银发族都系个消费能力值好高噶嘛，所以你养好呢扎银发族咧，随时令到你嘅生意额咧倍升啊吓。 可能买咗杯咖啡，倾得开心嘅时候，搵翻张梳化坐下先，咦，坐得几舒服、 啊，又买啊嘛， 佢翻屋企都好啊。 系啊，我觉得呢个其实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中国有其他相亲角噶嘛，真系有阿爸阿妈阿妈拎住可能自己个仔嘅 resume， 话我个仔今年几多岁。我咧今年系佢读紧咩书嘅，或者佢系做紧啲咩嘢嘅，要求对方系啲乜？ 系 之后咧最好笑系唔系？譬如我 suppose 我想同嘉明一齐，咁应该我哋两个相亲噶嘛？ 系咯， 错啦，系我个阿妈同你个阿妈一齐夹咗先。 其实咧，两位长老夹得到咧。大家以后都好幸福噶， 系啊，都可以系一个操作嚟噶。两个 家庭就会好幸福噶。 不过即系爱情都系即系两个拣啦，即系两男方同女方自己去谂嘅一件事啦，或者即系另一半去谂嘅事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依家都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啊嘛，内地有一句说法就 系， 其实今时今日仲应该冇晒嗰啲咩盲婚哑嫁噶啦。不过我欣赏头先船仔讲啦，即系譬如有啲朋友仔可能真系啊未必可能同另一半可以走到终老，但系都想开展自己第二段婚姻，有第二段感情，可能呢啲头先讲嗰啲叫做姻缘。咖啡店啊，或者一间家私系双亲角嗰啲，有机会都帮得到手咯。 系啊，同埋原来咧系有啲研究话失智症啊，即系老人痴呆症啊，或者系啦嘅老人家咧，如果你谈恋爱咧，系可以症状减轻嘅。 咁一定啦，有人照顾你先啦，至少 系同埋你开心啲啊嘛，我觉得 都要搵话题噶嘛，咩年纪拍拖都要倾下偈噶嘛， 要谂下做啲咩咁样，你嘅脑筋又会灵活一啲。咁希望大家如果真系可以嘅，都可以去睇下嘅。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分，啱啱仲有几秒，仲有八点十分，依家啱啱八点十一分啦。电话旁边咧已经接通咗我哋嘅股评人朋友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的奇，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哦，新年进步，龙马精神啊，一本万利啊，最紧要同埋身体健康啦。 好，咁啊，港股啊飞龙在天啊，港股琴日咧龙咁威啊，咁啊。港股龙腾起劲，红盘高收132点，几份财金报章都咁样去演绎啦。咁啊，再加埋啊，即系隔晚美股其实三大指数啦，都再创新高或者升得都几夸张下。咁特别有几只股份就叫做领涨大市，特别系即系之前 Dicky 过年之前已经话，喂 Nvidia 真系唔好估顶，可能仲有得上下上下。咁果之然啦，琴日我睇翻个市值已经过埋 Google 母公司啦，吓 Alphabet 啦，咁都几夸张。好啦，先由外国嗰边咧讲翻嚟，香港呢一边个市啦，美股嗰边就大升市，你睇法点咧 ？Dicky 交俾你分析啦，唔该。 好，咁啊，逐样嚟啦，咁啊，都系嗰句啦，强势股，总之佢强势嘅原因嘅吓，咁啊，以致到我哋港股都好啦，踏入龙年咧，都算系咁冇断到缆啊，咩咧？因为咧，即系由1969年咧有恒生指数以嚟咧，咁多个龙年咧，基本上咧红盘都系高收嘅。嗱，即係話過去嗰四次都係咁，終於第五次都繼續保持呢個傳統。咁呢件事都作為呢、這、一個生肖龍年本命年嘅我嚟講咧，咁我都會覺得係開心事嚟。 你都係本命年嘅 Dicky， 我都唔知 道。係喎，即係又犯太歲嗰只啦。不過呢個就後話啦嚇。咁但係咧，點講都好，即、就、係、是、對於一個好客觀嘅事實。就是過去呢一個傳統咧冇被打破啦。雖然咁，就算咧喺紅盤當日係高收都好啦，就唔代表個股市一定啊全年都升嘅。但係全年升嘅機會率咧就高咗好多啦嚇。咁再者咧就係喺尋日嚟講咧，雖然咧就係面對住一啲即係市場嘅即係擔憂啦，包括就係例如 MSCI 中國指數咁都有66只股份被剔除，呢個尋日嘅事嚟㗎啦嚇。尋日知㗎啦，已經因為禮拜初。已經知道呢個調整㗎啦，咁本來大家都驚驚喎，咁不過咁嗰66只股份咧，亦都唔係好多香港上市，就算係咧，亦都唔係好權重嚇，甚至乎有啲都唔係成分股，咁所以咧就令到即係市場會覺得啊，即係都係睇翻啲咩啊經濟數據啦嚇、啊，以至到咧就係話喺未來都係要比較一下，就係話究竟有冇改善嘅空間咧咁，所以就即係叫做咧低開咗之後咧，就慢慢咧就升翻上去，咁啊升住嚟收，咁仲要即係全日。嚟計咧，都係開最低收接近最高，咁尋日嘅整體個表現咧都收貨噶啦，一句講曬啦嚇，我自己都咁。但係你話講到外圍頭先咧，講 Nvidia 咧或者西非利嗰只，因為頭先你都話啦，即係超越埋 Alphabet 嘅話咧，佢已經係全球市值第四大嘅股份。咁當然過去喺我自己報章專欄咧都有。都唔係最近啦，都係過去大半年以嚟到現在 寫咗半年㗎啦，我睇返你寫咗半年㗎啦， 係啦，咁都有即係有分析過啦咁樣，咁我諗都係嗰句啦，即係而家你話呢一秒鐘呢，雖然都莫估頂咁，但係都有少少高處不勝寒之感嘅，畢竟佢而家嘅市值都真係都幾龐大，但係盈利增長都仲喺度嘅，咁所以呢又係嗰句啦，就你話喂調返轉頭去做呢就唔好滯啦嚇，咁但係你話去到而家呢啲水平，你話啊即係唔敢追入去啦，咁都可以嘅，即係觀望下先囉。咁但係都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呢段時間呢大家都會睇到即係外圍美國股市呢唔係冇回嘅，有回嘅，但係你一回完一日半日呢佢又可能彈翻上去，因為建基於啲業績嘅因素都仲係相對比較好咯，同埋即係都係嗰個相對嘅概念嚟嘅。譬如而家睇究竟將啲資金投資喺邊度好咧？嗱當然過去呢段時間，大家對日本咧有個好樂觀嘅睇法嘅，包括由股神開始即係大手增持啲日本嘅企業。咁但係如果你話就咁睇客觀嘅事實，啱啱公布出嚟嘅一啲經濟數據咧，日本舊年第四季嘅經濟表現咧又麻麻地，因為咧講緊佢哋咧第四季咧咁比市場預期咧係一個增長咧，點知都係有一個0.4% 嘅收縮。咁所以照道理而家睇咧。 又再加埋即係好多啲複雜嘅地緣政治嘅因素啊、通貨膨脹啊等等咧，咁所以如果驟眼望落去，即係要稱歐元區啊、稱日本啊、稱美國啊，喺而家呢一刻嘅經濟數據，以至到企業盈利嘅展望，咁即係美國係即係的而且確係仲係稱先咯，喺呢三個主要嘅市場嚟講。 嗯 ，Dicky 啊，嗱呢個環節咧，你都幫我哋做咗啦，好多嘅年頭啦。咁啊，如果根據國際慣例咧，咁通常都會咧，你啊派下啲利是股嘅。咁但係咧，今年咧，我哋講利是板塊啦，好唔好啊？有冇啲啊龍騰飛躍嘅板塊上年啊，譬如被低估嘅咧，可以追翻個落後嘅咧？咁啊，交俾 Dicky 去講下好嘛？唔該你。 又好啦，嗱，即係某周刊咁啊訪問我就揀咗啲利是股，咁客觀嘅事實就係我都唔係淨係揀曬香港嘅股份。不過如果你話喺香港嘅股份裏面揀一個板塊，而係我個信心比較大啲啦，我諗個思維可以係咁樣嘅，即係譬如話大家都會明白，哇，中美嘅博弈繼續都係 V 運運咁講先啦嚇，咁再者加埋咧就係話究竟啊邊個會入主白宮啊？呢度就充滿變數嘅。但無論係邊個都好嚇，即係究竟會唔會係特朗普重返白宮，又或者是拜登，甚至乎何錦麗，或者是其他即是大家都估不到的人，咁所以我會覺得在現在這一刻咧，只是會預期得到就係個博弈的關係咧，只會繼續，甚至乎不會改善。咁所以咧，大家揀板塊的時間咧，就最緊要點咧，就唔好揀一啲可能好容易受到例如美國制裁啊，又話你啊唔知道放落個咩名單嗰度啊咁。咁所以一定要避開曬嗰啲例如即係話調翻轉頭啦，即係喺香港揀股份咧。就要可能會避開一啲有可能被制裁嘅行業啦，即係話一啲高新科技啦、人工智能啦，甚至乎一啲即係生物製劑啊、一啲生化科技啊相關嗰啲，就容易中招啲嘅。誒，仲有啊，如果你話絕大部分嘅生意或者成過半嘅營業收入啊、盈利啊，都嚟自北美洲甚至乎美國咧，咁啊真係論盡啲啦，即係呢個就有嗰啲揸頸就命嘅情況，唔係好似藥明係啲股份咁樣咯。咁、所以就點解佢哋個股價咁弱咧？咁亦都係可以好簡單地解釋咗原因。咁所以啦，撇除咗呢啲因素，又睇到好歌舞升平嘅，咁我自己都真係著實咧喺過去呢一個假期裏面咧，我真係親眼觀察過，因為我咪攞咗個牌可以直接揸架車去澳門嘅。 係啊係啊， 澳門你都有啦，又港車北上啦，大家香港嘅朋友都好即係好識玩呢啲㗎啦。咁真係見得到即係澳門個經濟，以至到行業，甚至乎即係成個零售業啊。博彩業啊，即係賭場嘅酒店啊，哇！嗰種嘅即係話人來人往啊，熙來攘往啊，即係嗰種程度咧，比起疫情前咧，有過之而無不及。咁所以照道理嗱，當然咧，美高梅出咗成績表，尋日股價已經飆咗上去啦。咁但我都會覺得陸陸續續咧，其他嗰啲咧，理論上都會有個好表現嘅。咁當然啦。咁你話誒驚唔驚？即係有制裁啊！咁又係嗰句啦，制裁都制裁唔到美高梅中國嘅，係咪先嚇？話曬啲業務都係澳門咁嚇，你點搞？你最多搞個拉斯維加斯嘅啫。咁我就覺得又唔會咯。咁所以即係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其中一個板塊，我會覺得係比較係睇好，我會係揀澳門博彩嘅行業咯。 嗯，咁啊，代啲聽眾多謝阿 Dicky 先幫我哋有呢個利是板塊啦。咁啊，配合埋個數據嘅，咁啊咁啱報章都睇到啊，澳门初一至到初四超过70万人入境，咁你当70万人入境，有一半人都入去发个新年财，咁其实都啊有数喺度嘅。同埋我自己亲历其境，我都觉得今年啲人落注落得比较爽手啲，唔知系咪即系希望以小博大嘅心态啦，咁样，所以可能个博彩收益都真系会喺嚟紧会慢慢浮现啦吓。好啦，嗱 ，Dicky， 环节最后同你讲埋呢一个啦。过往咧，我就成日都会同你倾下，究竟咧恒指贵险啊，有边一只咧就有机会染蓝啦？咁但系随住咧依家恒指嗰个普及面咧都好宽好广啦，纳入嘅成分股越嚟越多啦，反而咧谂下恒指边一只被剔出咧，应该就容易啲。咁啊，睇翻中金公司嘅报告咧，就估计咧快手啊，或者泰地啊，咁就有机会染蓝咁样。嗱，呢啲就系即系究竟估算系点咧？同今时今日究竟嗰只股份染咗蓝之后个效应又系点咧？咁啊，有好多个层面咧，亦都好宽广嘅，可以交俾 Dicky 帮你讲。因为就算快手咧，其实我记得上年以至前一年同你做节目咧，其实佢未必有盈利基础咧。 已經開始我哋覺得啊，快手好大機會會染藍啦，但係染咗成年都染唔到咁樣，咁啊都唔知係點樣嘅玩法啦。好啦，交俾 Dicky 去講啦，唔該曬你，嗯。 唉，咁啊，唔好讲某一啲大包围式嗰啲估算嘅券商啦，咁、啊、但系净系讲头先你讲嗰只咧，我就向来都冇谂过佢入嘅、啊，原因系建基于个盈利基础嘅啫。咁当然今次我都唔会估佢会入。咁但系你话真系讲太古地产有冇机会咧？咁如果你话即系同一个香港嗰、那个即系股份嗰个代表性吓，唔系冇可能嘅。未來都繼續會增加，但係咧，你會見得到恒生指數公司咧喺揀成分股係謹慎咗，因為喺過去咧啊，純粹市值啊，成交金額咁啊，執咗入去啦，咁有個咩後果咧？咪就加咗入去之後，個股價跟住跌，拖累埋個指數咯。所以我諗到現在嚟講咧，恒生指數公司揀成分股咧，都會係比較係嚴謹啲嘅，即係話唔係話哦，成交金額大啦，哦市值夠啦就加一個入去，即係都可能會比較睇重少少咧，其他包括係。佢哋嘅盈利基礎等等嘅因素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實際上啦嚇，即係嗰個揀選成分股嗰個嘅基準咧，雖然揀即係嘅一啲嘅指標係有少少唔同啊，因為講緊恒生指數公司即係揀成分股有一個改革啊，包括係一啲流通嘅一啲嘅係數啊等等，即係簡單啲講係即係好似周轉率佢哋成交金額咁嘅概念啦。咁但係從呢個角度去講咧，一啲即係冇盈利嘅科技股其實基本上不會獲納入的，因為其實有個指標就是有七個嘅唔同嘅分類，譬如科技一類啦，公用係一類啦，咁單加埋啲電信啦咁樣，必須消費品同埋非必須嘅消費品啦，咁總之七個分類咧，其實如果佢嘅涵蓋面係超過五成嘅話咧，其實加嘅機會係比較細一啲嘅。咁科技類其實係嚴格上嚟講咧，係其中一個分類係超越五成最多嘅，即係已經係嗰個涵蓋率係好高，即係話入咗去恆指嘅科技。股已經佔整體全部香港上市公司的科技股的市值咧，係一個好高的比重，所以揀科技股的機會相對嚟低一啲咯。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客觀的事實的判斷。咁但係你話喂大包圍咁樣，即係講真啦，你話如果你話我做股評人又好，馬評人又好，成場十二隻我揀八隻嘅，咁我成面就好高，但我就唔係咁唔中意咁樣揀嘅，咁樣揀我覺得冇乜意思咯。 係咁啊，唔單止揀嘅，其實短短透過頭先剛啱 Dicky 講。嗰三四分鐘，我估大家知嘅就温故知新啦，好似主持人咁樣，都係知半唔知半嘅，咁又一個好好嘅學習嘅課堂啦，咁啊多謝曬 Dicky 老師啦，咁啊早晨， 唔好講啊，你俾個機會我狂啫， 一齊上下堂啊，唔係真係唔識，真係唔好温習下都好啊，要温下書噶嘛，係啊，咁熟書嘅股評朋友又喺坊間又唔係咁多，所以都多謝。Dicky 啦，岁首到年终啦，陪伴住我哋喺晨光底线呢个环节啦。喂 ，Dicky 同你讲住咁多先咯，今日听日再倾 好 嘛？ 好， 拜拜， 拜拜。 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中只要爱，未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慨，从前世界天真得多，万万次你怎么想过太多，但世事已不可再犯罪错，患难之中最痛见解，看到最真正的丑态，曾说同进同退的虚假堆满一街，仍旧我会放心，仍旧我会来背起所有都会，换你的心再不需要悔，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都。 但有人会陪你花一千亿个通宵，同在进退，到死同在进退，忘我般紧扣相随，和你不需要天地允许。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定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实施了。只想跟你同在跌宕，谁人像你极可贵，活上一切我都可，麻烦请交予我，如凡事不怕多，别再等一千里彷徨一个，别要紧，即使你迷途失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 晨光第一线。 趁住讲下八点钟嘅呢个财经时段咧，寻日财爷就话讲下咩叫做甲辰龙系绿色龙啦。咁、绿色经济圈迟啲先至讲，今日讲下啲现兜兜嘅。银行派几多钱俾员工做利是好啊？ 呢个系一个指标嚟 嘅。系嗱，睇翻咧，其实基本上都已经翻晒工噶啦，大部分啊吓。咁初一至初七咧，先讲下啲发钞银行啦。基本上咧，寻日都已经向各位嘅员工咧派咗开工利是啦。咁包括咗咧，有狮子银行同埋佢哋银行。咁佢哋咧就用翻佢自己旗下嗰啲电子科技咧，就派咗500蚊嘅开工利是嘅，系啦，都系啲电子利是啦。咁啊，批下你，批下我嗰啲啦。咁而另外咧，银行咧仲话，佢除咗有呢一封基本嘅开工利是之外咧，初一至初七又帮啲员工咧玩下啲咩叫做接财神嘅大抽奖， 好玩呢啲。 系啦，咁啊再送多1000蚊嘅礼券添嘅。 好嘢，好嘢。 咁啊，另外啦。 要翻去翻公司消费啊，买翻公司嘅金融产品系咪？过1000蚊爱嚟啊！ 唔知嗰个礼券系啲咩礼券啦？ 系系系。 咁另外咧，另外一间嘅中资银行啦，都系发钞银行啦，就500蚊开工利是之余咧，又系投翻佢哋自己嗰个 pay 嚟到派嘅。咁谂下，究竟边一间嘅银行，如果唔系斋计发钞银行，最疏爽咧，最豪爽派嘅员工利是咧？ 边间咧？我真系唔知道。 我估先，系中银啊。 系啊，头先讲咗中资啦，系啊，因为佢先有嗰个 pay 噶， 系啊，我就估系中 系啦，系啦，即系中资会唔会劲抽啲？ 因为500蚊，系啦，嗱，我以为会唔会啲虚拟银行好爽手啊？ 系啊，依家 有一间狮子头嗰间咧，都系1000蚊嘅利是开工 嘅，去到咁高嘅， 仲话可以初六先至翻工添。 哇， 系啦，咁但系原来本年度最豪爽嘅银行派嘅开工利是咧，系另外一间就系。照講名啦嚇，中信，佢哋咧係派2000蚊嘅開工利是，好勁啊！咁啊，橫掂都講開名，我全部都講曬啦。星展同埋東亞咧，就係每位員工係1000蚊，100蚊同獎，100蚊嘅開工利是。 你加落去嘅， 我想 嘉明到時做總裁， 員工們都想嘅， 嘉明做總裁就會變咗1000蚊啦。 嗱，加碼唔住，揸碼先。渣打嗰邊又點樣樣咧？佢哋有一個勁抽賀龍年嘅開工利是大抽獎，咁啊俾你自己抽200蚊至到佢哋嘅股票代號。28888， 哇！咁究竟系 200蚊定一话系2888咧？咁啊，祝大家好运啦！ 好啊，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廉政公署成立五十周年，廉政专员胡英明话：，经过多年打击贪污同埋教育宣传，集团式贪污已经好少。近年贪污行为变得更隐蔽同埋趋向个人化，出现以权谋私嘅手法。贪污资金亦都更迂回，增加调查难度，但是廉署有能力应对。胡英明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会留意一些新科技会不会被利用作犯案，例如人工智能、区块链或者虚拟货币等。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成立香港国际廉政学院，为世界各地的反贪人员和本地公私营机构举办认可培训。胡英明说，学院会在今个月21号正式成立，形容学院是廉署的新里程，将会集中一些很影响民生、牵涉大量资金或者公众关注的项目，培训有关机构的管理人员，协助他们建立内部的防贪机制。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昨日上午指导将会在海军服役的鱼鹰六型新型地对舰导弹验收试射。报道说，多枚导弹发射之后，在东海上空一共飞行1400多秒，命中打击了目标线。金正恩对验收试射结果表示极大满意，并且提出尽最大努力加强地对舰导弹力量，可靠防御海上国境线。他又下达重要指示，尤其在敌人常常派战舰进犯的延平岛、白令岛以北国境线水域做好军事应对态势。另外，朝中社亦都报道，金正恩视察了重要军工厂，提出在顺应当前形势和革命发展要求，提高军火质量和不断扩大生产能力。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会见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双方说希望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在会见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塞西说埃及是土耳其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土耳其就是埃及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希望在埃尔多安访问之后，两国能够令双边关系重回正轨。埃尔多安说，相信这一次会面将会令两国关系翻开新篇章，土耳其将会在未来几年增加对埃及投资。塞西和埃尔多安一致认为迫切需要在加沙地带达成停火，恢复约旦河西岸的平静，从而为恢复以巴和平进程铺平道路。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9， 日元 150.44， 瑞士法郎 0.886，加元 1.354， 人民币 7.224， 英镑对美元 1.257， 欧元对美元 1.073， 澳元对美元 0.64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9。 日经平均指数报 38,061 点，升35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92.99 美元，卖出 1,993.56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风势较大，天气稍凉，下周初渐转潮湿和有雾。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一封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而家各区嘅隧道都系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喺果栏。跟住同你睇翻啲封路措施啦。广东道水管紧急维修，去深水埗方向近登打士街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青朗公路有道路工程，由青朗公路去锦田公路之路嘅一段慢线暂时封闭。另外，大埔安邦路都有渠务工程，介乎安慈路同埋大埔文娱中心之间一段安邦路会临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都谂，全家精神， 恭喜发财！ 我子豪祝想生 B B 嘅夫妻三年抱两， 我阿摄祝想发福嘅市民五福临门， 我天怡祝想成功嘅朋友成功在望， 最后祝所有家庭 群策群力， 一家团圆。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三五成群，祝 你约龙门齐升咧！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最高级别职业足球联赛2023-24年度香港超级联赛，十一支顶级球队全程投入争夺港超联冠军宝座。 亚洲杯后港超联重新开战，签入两名新外援的标准流浪，面对劲旅杰志，究竟会不会有令人惊喜的表现，在主场打开胜利之门？ 2月17日星期六下午5:50，香港超级联赛标准流浪对杰志，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是、一起同大家行个大运啊！ 哦，好啊， 系啊，行大运咧可以试下去唔同嘅地方嘅。我自己咧都几想去林村啊，系、啊，其实我咁大个女咧，虽然我住大埔啊，我真系未去过林村、啊。 哦， 依家有夜光宝碟、啊，好劲、 啊！系啊，又有林村许愿节。 就阿小白成日讲茶果放题嘛， 系啊， 都想会一会嘅茶果放题。 茶果放题好似好霹雳系嘛？ 系啦，又有呢、這、一个。嘅心心可能飘到过去嘅时候，就系你去到嘅地方咯。 又啱喎， 系咯，你可以行下呢个大运咧，几好。其实香港而家好多点，即系突然多咗深深，又多咗好多位俾你行大运啦、 啊。 喂，我以前细个咧，妈妈会带我每一年都会行一次嘅行大运嘅。咁、啊、去边度行咧？咁就佢特登会上山顶。我以前住九龙嘅时候，会特登带我上山顶。咁、哦、大家知道喺太平山嗰度啦，咁、佢就有一圈嘅郊游径噶嘛， 系、哦， 即系石屎路嚟嘅啫， 其实平路好多， 平路嚟嘅，咁啊唔难行嘅。咁、细个嘅时候就妈妈会带我同两个家姐啦，咁一齐就一齐围咗圈喺度行嘅，跟住亦都会搭下嗰啲山顶缆车。咁、 哦、 所以而家就算同朋友再搭山顶缆车咧，嗰、那个感觉咧就好容易出翻晒嚟啦。即系细个嗰啲童年回忆啊，然后细个就行过呢条路啊，然后而家望落去嘅时候就唔同晒样啊。咁嗰有好多嘅情感出嚟，我觉得行大运咧，原来可以行出好多感情喎、 啊。 呢、這 个系啊， 正 啊。我都试过咧，带埋妈妈同埋家姐咧一齐参加咗一个本地。一日游啊，咁就真系东南西北都行到晕晒咁滞嘅，咁啊行足一天，咁基本上随团嘅都系一啲一家大细比较多，咁同埋都系可能年长嘅比较多。嗰阵时我自己未有细路仔啦，咁啊基本上都系大家都系带翻啲爸爸妈妈一齐去行下， 哦、 都系比较啲轻松轻强嘅地方啦，冇乜太多斜路，冇乜太多楼梯嘅，咁但系志在都系一家可以食两餐，同、埋大家一齐可能饮个茶之后就可以出发，跟、住一齐去一个好嘅地方饮个茶之后咧。就可以食餐午餐， 夜晚食埋嗰餐晚饭先至可以话完成咗呢个一日游。咁啊，感觉上就啊系全港都行大运，搵啲好运翻嚟啦。咁 都几好， 但系最紧要陪下老人家啊嘛。 系、我家 姐又有第二个方法。而家佢带埋佢自己小朋友咧，咁佢自己本身就住喺深井附近嘅， 系 咁咪就会特登咧就坐巴士。佢系好中意坐巴士嘅，就坐巴士就去到我屋企嗰边，即系大埔尾嗰边位置啦。跟住咧就同我哋聚完餐之后食完饭咧，跟住佢又会搭翻选择翻巴士，咁啊去元朗嗰边， 哇！ 又去可能搞一大轮，跟住又再翻去咁样。咁所以咧，佢就系围绕咗即系佢讲到佢就冇去啦，围绕咗成个九龙新界就一圈。咁佢、用呢个方法咧，就同自己仔仔就去到行大运啊！ 搭巴士又舒服啦， 又舒服、 又可以睇风景啦。 系啊，唔中意睇风景啊，又有叉电可以打机啊， 又啱， 或者眠一眠都好啊。 咪系咯，几好啊！呢个方法行大运， 系啊，咁所以如果大家想行大运，可以参考一下呢一个叫做搭巴士行大运嘅方法啦。过农历新年嘅时候，各地嘅人民都有食年糕嘅习惯。不过由几时开始，我哋农历新年就一定要食年糕呢？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年糕又称之为年年糕，同年年都高升有同样嘅谐音，寓意住人工作同埋生活一年比一年提高。年糕又分为白糖年糕、红糖年糕、猪油白果年糕、桂花赤糖年糕等等。年糕作为春节食品，喺中国其实有好悠久嘅历史。据说喺早年，年糕系为咗年夜祭神、岁朝共祖嘅物品。后来这个习俗慢慢演变，就成为了春节的食品了。据考古探测的发现，中国大约在7000多年前就开始稻谷的种植。汉朝的时候，人就对米糕有稻饼、糍等等的称呼。据说年糕就是由米糕发展而来的。去到公元6世纪，当时的食次一书就载有米糕白碱糖的制作方法，就是将糯米蒸熟之后趁热慢慢中成米糍，然后切成好似核桃咁嘅大小，晾干油炸，再碌埋糖，咁就可以食得啦。后来米糕进一步发展，就出现咗粉糕。佢嘅做法就系先将糯米制成粉，然后再用布过滤，加水，再加蜜，再做成团状，将一啲枣或者栗子贴喺粉团入边，然后再蒸熟。而年糕多数都系用糯米磨粉而制成，不过名称就有少少唔同啦。粉糕就系年糕嘅最初初型。亦都因为糯米蒸熟之后有好强嘅黏性，所以年糕又称之为黏黏糕。唔难睇出，年年糕其实就系北方黏黏糕嘅谐音啦。年糕唔单止系一种节日嘅美食，而且岁岁都为我哋中国人带来新嘅希望。唔知大家今个农历新年食咗年糕未呢？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昨日就情人节啦，都汇报一下啲新嘅消息好唔好啊？原来咧，昨日都有唔少人趁住情人节呢个咁好嘅日子结下婚喎。 哇，追耳机啊！情人节 系、啊、 年年都有各大传媒提你啊，你嘅结婚周年又到啦。 真系有一位昨日成功结婚嘅先生，佢就话。其实拣呢一日都系想记少个日子啫，几老实。 大家男仔明啊呢啲， 我都几多朋友系2月14号生日噶。 哦哇， 系啊，有啲 artist 朋友都系啦。 系咪特别浪漫嘅咧？呢日出世嘅人 系系噶，好似系。 点都话系啦， 点都系噶，乜都好啦。 咩为你而生啊嗰啲啦， 乜都好啦，系啊，好 sweet 啊咁样嗰啲咧， 系 倍感意义啊。 系睇翻入境处嗰个数字啦，有180对嘅新人咧系登记结婚嘅，100对咧就喺婚姻登记处啦，80对就。自己揾啲婚姻嘅监理人去到负责主持啦。咁啊，睇翻寻日都有啲唔同嘅新人咧受访问博，咁啊问下佢哋，喂，识咗几耐啊？筹备咗几耐啊？点解拣今日结婚嘅？咁啊，包括咗其中一位咧，哇，都衰嚟，上年先至遇到而家呢一位新嘅太太啫。 系 系啊，即系一年前咧先至偶遇嘅。咁啊，原本咧未遇到呢位太太之前都啊谂住都系一个人孤零零过一世噶啦。咁点知一遇到就觉得。是啦，是你啦，啱啦，咁 通常都系 Woody Allen 嗰啲戏咧， 系咯， 通常都系突然间，诶、欸，有对喺酒吧嗰度饮杯酒，哦，好靓嗰个女仔，跟住就一齐咗， 系啦， 跟住又已经结埋婚， 就结婚 快速结婚，外国好兴噶嘛，快速结婚呢啲， 总之揾到 the one， 系 啊，就系你噶啦，咁样样，咁啊即刻有呢个拉埋天窗嘅谂法啦，咁啊好啦，问佢点解你会拣情人节结婚嘅咧？咁啊，寻日呢一位嘅太太咧就话啦，诶、欸，我想呢个日子去到表达我爱佢咯。 哦 哦，系啊，咁啊，同埋咧讲到明啦，两个人会即刻开始努力做人啦。 哇， 系啦，咁啊，睇下讲唔讲得似有两万蚊。 讲到嘅，讲到嘅，讲到，加油。 系，咁啊，另外咧有一对咧就冇咁闪电嘅，佢哋咧就识咗7年噶啦。咁啊，其中呢一位嘅雷生咧就话拣系因为容易记，两个人就喺兼职嘅地方去认识嘅噃，就唔系啲咩交友平台啦，系兼职嘅时候咧就认识就觉得哇，我觉得佢好靓女， 系系系， 跟住开始倾下偈，就开始有发展。 跟住就发觉原来唔单止靓女，情投意合。 嗱，兼职呢啲最好啊，好在咩咧？本身我都是做兼职啫嘛，你唔系谂住我全力工作啊，所以我喺途中识个女仔都系好正常嘅一件事。但如果你打份全职嘅工咧，就唔好讲出嚟啦，因为你冇理由攞咗工作嘅时间去识女仔嘅。但你兼职唔同啦，我 part time 咗啊，老板， 我全力唔系翻工，系全力去识女仔。 系啊，我另一 part 我咪我嚟识女仔咯，好正常哦、啊。 咁就全身投入咗咧，就认识咗呢一位嘅太太啦。 佢又识又叻喎，喺呢间公司， 好嘢啊！不过咁啊，因为你人哋识咗7年啦，之前都有谂过疫情期间结婚嘅，咁但系始终都系等等等等，咁啊等到疫情过晒啦，而家先至正式去筹备到，就系寻日嘅呢一刻咁样样。 唔开心啊，雷生雷太系咪 啊？系啊，雷生雷太啊，厉害啊！咁佢就话啦，都好有兴诶，好有趣嘅。佢话对婚姻期望系咩咧？其实都系想揾到啱嘅人，就慢慢行，一时去累积下啲正面嘅经历啫。反而咧，阿雷太咧。就好豁达嘅，佢话其实结婚都系多一张纸啫。 哦，我而家好多年轻女性都系咁样谂 嘅。 冇啊，人哋冇粉墨登场 的。我想睇下呢啲雷生雷太， 系啊， 啊点样雷到个老婆翻嚟啊？嗰啲啊，好啊，几靓 女啊， 几好几好。咁啊嗱，即系除咗呢一个新人啦，琴日就2月14号啦，就叫拉埋天窗啦。其实咧都见到咧，临尾嘅时候咧，花店啊减价促销。 系 啊， 据闻今年啲销情好似冇想象中。咁高 喎， 咁以前就話一片嘅玫瑰海啦，成日都話花去嗰度，因為今年咧亦都喺呢個農曆年啊，咁所以都搭咗好多唔同品種嘅花喺度。 係咪真係因為好多人即係始終買年花都係一筆嘅消費啦？ 係 啱啱先至豪使咗喺年花身上，咁所以情人節嘅玫瑰花就慳住使。 哦，店主啊，唔係咁講喎，我睇翻個店主報道都可以俾大家參詳下。花店負責人阿 Sam 咧就表示，雖然咧今年咧提早訂花嘅顧客咧係同上年相約嘅，但係琴日咧，正一买花嘅顾客咧，就比上年少咗一半。佢系咁样估计嘅。佢估计咧，因为客人咧新年嘅时候咧已经用钱用咗好多，包括系睇咗贺岁波啦，同埋倒咗贺岁码，同埋咧买咗贺岁六合彩嘅缘故，亦都有客人改到。 淘淘嗰度咧，淘淘嗰度购买啊！喂，因为咧，佢自己都不讳言咁样讲，因为淘淘嗰度咧，如果你系家住北区咧，嗰、那个时间咧，即系送达个时间咧，其实都系两个钟头之内咧。 即系正如啲人如果系送外卖嘅话咧、 做到个效果 系真系系啦，你拎到翻屋企咧，你个外卖饭粒仲系热辣辣嘅， 系啦， 即系有呢一个效果喺度嘅。 系啦，咁可能个价钱你都知道，喂，香港乜嘢成本都上涨，唔系话啲店主特登 mark up 十倍，系因为个铺租都贵， 系啊。 如果你可以有機會喺深圳買到扎花，如果你住北區嘅元天團嘅咁樣，可能夜晚黑攞住扎花俾阿老婆去，俾佢開心下，咁都即係價格平一半。可能好多北區嘅朋友都真係諗住呢啲嘅方法買花喎。 係，喂，我自己咧就遇到個問題，就因為今年屋企咧都有買嗰啲賀年嘅花，無論係蘭花定還是水仙咧，其實本身都已經有花喺度，所以今年的其實我都冇買情人節嘅花，因為往年其實我都會買嘅，即係少少地都要 打造咗心 形 小屋啦嘛。 所以就係因為我唔買花啊嘛，所以就諗其他嘅方法。因為我都會諗咧， 如果你買啊，阿 Sam 啊個生意額啊 就 會 升 啦， 爭 你咋小花， 所以你就 我得一支啫， 唔會噶，你買一束。 我哋呢最中意咧就係買一支嘅時候，夾硬咧話佢係一生一世嘛，係、啦， 我 情有獨鍾啊咁樣。 哇， 幾好嘅語言藝術。 但主要係超市買翻嚟嘅啫，即係路邊經過嘅時候見到，咦係喎，做嘢喎。 點都啦，情人節最緊要甜甜蜜蜜開心啦。琴日有朋友咧做日本餐嗰啲食肆嘅老闆嚟嘅，咁都報喜啦，話啊琴日都訂咗咯，都係滿意嘅。 係、 你都知道咧，香港嘅女士咧多半咧都係中意食日本嘢嘅，所以咧你唔需要下下都係嗰啲燭光晚餐啊，或者幾多道菜嗰啲法國菜啊，開支靚酒。其實咧，對於香港女仔嚟講咧，有個師傅懟嚿壽司出嚟，而佢影到嗰張 IG story 咧，咁就已經成功咗啦。 同埋始終喺過年咁多日咧，枕住食得比較滯啊。 叫男友廚師算啦， 我唔識啊，我唔識呢啲嘢，我聽翻嚟嘅啫啊。听翻嚟啦呢啲嘢。 咁如果俾我拣啊，连续食咗咁多日嘅年糕萝卜糕，喺寻日呢个咁开心嘅日子，我都未必食得落一嚿扒。 系啊，都系整嚿拖罗，整嚿拖罗， 细细地 咯，清淡啲。 阿船仔，如果你情人节嘅时候啊，你又会想食啲咩咧？贴近依家啲年轻少女。 嗱，我系真系有趣嘅，我系想食呢一个米线嘅。 你 长期都只系米线， 你特别啫，你特别啫。 长期都系米线，而且咧，我都睇到嗰间米线咧，就啲 package 话会送。朱古力噶，系、啊，每一年情人节都系有呢啲嘢噶。 睇翻经典嘅电影《食神》啦，有嗰、那个叫做打风都打唔甩嘅巴黎九棍鱼系当中 系、 食神嘅啫，系嘛？啊，咁啊可以食下呢啲哪吒面， 系啊，或者食完米线之后去食翻个甜品。其实我觉得最紧要就 系 有甜品，同埋讲真嗰句咧，收唔收花咧唔系重点，重点系你 feel 到佢有帮你 plan 过，或者系真系有尝试帮你揾礼物。當然有禮物就梗係重要啦，即係我覺得你唔可以當冇咗呢件事發生嘅。 OK OK， 物質都係重要嘅，但係心靈都係強大 嘅， 係嘛？ 係啊，即係唔好話你有啲人情人節係唔慶祝噶嘛，我又覺得未至又唔可以嘅，都要有翻啲儀式感。你肯做啲嘢，我已經覺得好開心噶。 好啦，希望大家都開開心心啦。 I don't see 噶。Why you？ 系呢个时候咧，又提提大家屋企有冇棵年花或者系年桔咧？ 有啊有啊，哇！今年啲花开得几靓喎， 我都觉得系、啊，感觉上呢啲两日暖翻少少咧，啲年花都开心啲、 哎。我都话你嗰个兰花一开始嘅时候有少少嫌弃，我都话我一去到嘅时候会唔 好靓喎，盆兰花。 你嗰棵都话唔靓啊？ 多谢多谢， 全街嗰啲都唔靓啦，真系 过奖过奖， 好烦气。 系啊，喂，讲下啲桔桔先啦，好冇啊？因为咧，我都曾经试过咧捧过盆桔运桔翻屋企嘅，咁但系咧原来桔咧真系有少少唔知点样处理， 哦、 即系我哋知道大嘅桃花，甚至乎大嘅圣诞树都会有回收计划、原来咧年桔都有转赠嘅配对计划嘅。 转赠去边度咧？系咪我哋让嗰啲咩咸金桔？我唔识啊，我唔识系咪可以做到呢件事 啊？ 有好多年桔咧，如果你唔系自己一手培植嘅话咧，都可能比较多农药啊，咁、所以都唔建议见到桔就爱嚟搣咗佢落嚟做咸金桔。但系原来有啲乜嘢系需要用到年桔嘅咧？蝴蝶是需要它的、 蝴蝶要桔的。 现在那、最在街最 popular 见到那些蝴蝶呢、它那十几日寿命成日都会依附住桔咯，系 冇错。 其实呢件事好浪漫、 地下都见好多， 系啊， 睇到心都。 好似我睇嗰啲保育嘅 page 都话话、大家都有啲心痛，但系佢嘅人生就 系 咁咯， 佢一生就系咁， 佢嘅一生就系咁咯。 系啊，但系原来咧话，譬如话我哋香港有盛产好多唔同嘅蝴蝶啦，有七种嘅凤蝶咧，都系靠呢啲年桔做佢产卵嘅。主要植物嚟嘅，咁、所以咧，你将呢一啲嘅年桔好好咁去放置嘅话咧，除咗可以话做到环保之余咧，仲可以帮手去到保育一下啲蝴蝶嘅。咁可以点样做咧？原来不嬲咧，人哋有一个系十四年行咗嘅一个嘅回收计划，咁就系话咧已经系回收过成一万棵嘅桔树噶啦， 十四年噶啦，原来咧劲喎。 如果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联络一下就系凤园啦，因为凤园嘅蝴蝶保育区咧，佢喺2010年已经开始做呢个计划啦。今个月嘅29号之前，你递到表格嘅话咧，咁就可以参与佢哋今年继续推行嘅呢一次回收计划一个转赠，咁就去到凤园咧可以培育更加多唔同嘅靓靓蝴蝶嘅。 系哇，凤园啊，梗系啦，凤园嗰边咧真系越嚟越多蝴蝶啊，因为佢哋都做得很好啊，因为佢哋又匿埋自己喺个角落头嗰度， 系 啦，跟住就可以培育好多，同埋令到啲蝴蝶咧有一个好嘅空间喺嗰度生活，呢个好重要啊。 同埋真系一行入去咧，系一堆蝴蝶好似飞埋你度咁样， 系 啊， 系好开心。我以前细个去嘅时候， 不过唔准喺嗰度扑蝶啊吓， 系真系 几浪漫。好唔准撲蝶啊嚇！ 又或者如果你覺得唔係，我覺得我棵桔想 keep 住種，其實係有辦法嘅。你都可以簡單去下啲果實啊，修剪一下啲枝葉啊，適當咁繼續淋水施肥嘅話咧，其實隔一段時間佢又會再出嚟噶啦，所以 keep 住都可以噶。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表现咧继续超预期啊，道指有得升151点啦，标普500指数咧收报5000点啊，哇，上到5000点嘅关口，确系劲啊。S&P 讲紧嘅就系升47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03点啦，港股都有得升噶。不过咧贴士啲啦，睇啊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只系高水50点啫。不过唔紧要啊吓，继续 keep 住升晒。琴日港股都系咁咯，一开始其实跟美股嗰边行个 ADR 其实。跌200几点噶，琴日犀利噶，港股个高低波幅咧去到成接近500点咁多啊吓，最后收市咧有一升，升132点啊，龙年第一个交易日系升，第二个交易日可唔可以延续升势咧？想知转个头你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资讯啦。不过诶，依家就要呼吁下电话啦，嘉明。 系啊，头先都有讲过啦，因为我哋每一个日子咧都有一个好好嘅方式啦，俾大家咧可以趁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嘅时段咧，同你深入嘅人打个招呼。 留得，有啲情深说话可能隐藏咗好多年都唔舍得讲啊。 情深说话未曾讲啊， 就今日可以讲得啦。系咪就系播呢首歌？你睇下我哋阵间接通边一位嘅听众朋友先。 情深说话未曾讲，仲可以加埋郭富城嘅对你爱不完，跟住再传一路 四大天王穿晒佢， 系穿穿云啦 吓。好啊好啊， 系四穿十一过关咁样，讲紧系呢个即系爱情嘅串烧歌啦。啊，旧时我记得咧，古 Sir 古巨基啦，都有嗰啲爱情串烧歌， 系 即系入边有 sweet 啦，又有啲sad 啲嘅歌啦，咁啊爱情串烧歌，叫咩啊？劲歌金曲 系 劲劲金歌曲咧。我记得嗰阵时，如果有机会顶更做轻谈浅唱不夜天咧， 就嚟一只十分钟嘅， 嗰十几分钟好舒服，可以俾你慢慢咁样可以小解一番。呢个都系我哋做 DJ 嘅一啲秘事啦。1872388，等大家打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啦噃。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精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阿奥又请嚟咗咧香港代表队嘅泰拳运动员啊，李俊彦啊，同我哋分享嘅 Jamie， 早晨 ，Hello， 早晨，早晨，你好， 早晨，嗱，通常咧睇好多拳击嘅电影咧，朝头早咧都系拳击运动员咧训练嘅好时间嚟嘅，包括咩咧？就系、是如果你有睇影帝张家辉嘅激战啦， 系 啊，虽然佢唔系打泰拳，我系知道嘅，咁但系咧佢都会啊孭住个车胎或者跑沙滩咁样，嗱呢啲又好传统，或者着住件好厚嘅褛去跑步啦，大热天时咁样。朝头早你系点训练嘅咧 ，Jamie？ 哦，咁视乎其实比赛咯，即系如果有比赛嘅话，其实我哋朝早就会训练一课嘅。咁主要其实都系跑下步啊，因为我哋拳手，我哋每次比赛都要做磅啊嘛。咁、你啱啱提及到你话张家辉要着住件大褛去跑步，咁即系其实喺我哋现实生活中系其实系攞嚟减磅咯。 哦， 啊、我哋叫甩水咁样咯，系咁跑下步。咁譬如可能跑10至15分钟咁样，即系当系减少少磅，减少少水分。然之后晏昼就会开始训练啦，系啦，训练咁就可能视乎嗰日嗰个训练课表系乜嘢啦，踢下靶啊，拳击靶，踢下脚啊咁样啊，咁譬如我哋要练下啲，因为我哋泰拳就会有啲前身要有我哋叫箍颈啊俗称，咁就可能会同啲partner 咁样去一齐箍下颈训练下，然之后夜晚就可能就做少少重量训练咁样咯。 你自己一开始点解会选择咗拳击运动，定系浪漫啲嘅说法咧？拳击运动点样选择咗你咧 ，Jamie？ 其实就咁样嘅，因为细个读书即系读得唔好啦，我哋读埋啲中学就 band three 学校咁样，咁就成日俾人欺凌。咁我欺凌得多之后就我本身都好瘦弱噶嘛，咁就细个净系可能踢下波。打篮球咁样，咁但系我哋同届嘅学，即系嗰啲同学就比较可能大几年咁样啦，咁就变咗就成日都俾人欺凌啦，咁就啊去到某咁上下啦， 就要变强咁样 系啊，冇错，好好传统嘅 啲朋友仔就话哦，即系以为自己好打得就好容易叫行差踏错噶嘛，嗱我就今日请 Jamie 嚟好好啊，即系就会矫正翻大家对今时今日就系觉得啊学拳击唔好嗰啲家长，即系话依家系乜嘢人学拳击啊？最多系女士啊， 系冇错， 即系可能减磅啊，或者啲男士要型啊。但其实今时今日来到2024年呢，拳击运动特别是香港的拳击运动呢并不是如此了，我绝对深信，所以我想即透过大电波去给到一个正确的观念、啊、究竟、香港的拳击代表队是如何运作，以至是香港的拳击运动员是怎样去、叫做训练，而这些是一些很正规的训练、啊、我将个时间点去回你头先，为什么、学习拳击啦，以至系点样会代表到港队？不如交俾你去讲下嘛。 系咁，其实以前十几年前，我哋跟师傅学拳咁样， 几多岁学噶？12岁， 我系大概冇咁细个，大概十 六岁到啦， 系 十六岁，但系细个就可能打下啲跆拳道啊，就未开始打泰拳嘅。咁啊，十六岁开始拜师入去，去揾师傅啦。咁以前因为冇乜咁多拳馆选择噶嘛，咁我哋就经一个朋友咁介绍，就去咗一间泰拳馆，开始喺大角咀咁样一啲好唐楼旧式拳馆咁样嘅地方。咁啊，打下啦，咁开始其实成个风气系因为。经我哋呢个泰拳理事会啦，我哋香港泰拳理事会有个总会啦，咁就我师傅都系其中一位干事啦，佢系一个裁判长啦，咁就开始发展到开始即系更加多嘅比赛系啦，搞好咗香港嗰个风气啊，咁所以之后我哋就开始打多比赛之后，就开始代表香港出去打比赛啦，系啦， 咁我想问下你，第一次比赛，第一次上擂台啦， 系。 仲记唔记得系点样？ 记得啊，系好紧张咯，因为嗰阵时第一次打比赛，咁啊要减磅啦，咁嗰阵时要减30磅，唔识减啦，咁啊乱咁减，咁啊一日净系食一餐，跟住之后就跑步啊、甩水啊咁样啊，咁跟住之后减咗30磅之后就第一个回合就好庆幸咁 KO 咗个对手，因为可能因为我做磅做得太多啦，对方可能冇做磅咧，咁就系啊 KO 咗个比。 咁你最难忘嗰次比赛系点样噶？ 最难忘系去 东亚赛？ 都唔系，都系可能去泰国比赛咁样咯。系啊，咁 点解嘅？点解嗰次系最难忘？我以为系譬如你之前譬如喺东亚泰拳赛打得好好嘅一啲成绩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奖项成绩，咁即系喺网络嘅世界，你 search 李俊彦攞过啲咩牌，我就唔逐一好似粒高帽咁样逐个讲。但系反而唔系嗰啲举住条。要打赢耶嗰下喎， 唔系 系乜嘢啊？讲嚟听下。 嗰阵时系去泰国8年前，即系2016度啦。咁就参加咗个佢哋欧洲嘅真人 show 啦。咁就真人 show 我哋有16个国家，咁我哋代表唔同地区咁样就打比赛啦。咁我哋叫代表我哋亚洲队咁样啦。咁我哋有4队，有亚洲队、欧洲队、有非洲队咁样。 系。 咁我哋就打比赛啦。咁佢始终一个真人节目、真人 show 节目啊嘛。咁我哋就。变咗就好似佢哋会拍摄我哋啊，点样去训练，点样大家同你嘅对手一齐食饭，咁样点样一齐玩，点知最后就要同佢打比赛咁样，咁就打啦，第一轮就输咗俾个苏利南嘅拳手，即系一啲南美国家嘅拳手，咁因为佢嘅拳好重啦、啊，爆发力好重啦、啊，咁就俾佢 KO 咗 ，KO 咗 或者 系 可能你人生入边都少俾人 KO 喎， 系啊系啊， 嗱讲下咩叫 KO 啦 ，KO 啦，咁咧即系你冇意识，系啦，咁就。你冇意识去还手啊，咁譬如你晕咗啊咁样噶，呢啲啊，还击唔到就 KO 啦。咁 TKO 就系、是、譬如系裁判觉得你打唔到啦，或者你嘅助手都觉得你打唔到啊，譬如掉白毛巾呢啲嘅叫 TKO 咯，系啦，咁啊 technical knockout 咯叫，咁啊最后就系去到计分嗰个方法啦。 系 啦，咁我哋每个回合就会计分嘅。咁我哋系，譬如我哋每个回合就会有10分啦。咁譬如如果我赢咗你咧，我哋就会变咗10-9啦。 哦， 系啦，咁样啦，咁就大计晒三个回合啦。咁啊，视乎打3个或者打5个回合咁样咯，系啦。 又或者视乎会唔会第一 round 已经掉白毛巾咁样， 冇错。 咁你已经唔需要往后嘅回合去计算啦。 系 啊，嗱，今集咧同Jeremy 做咗个概览咧，等心机旁边嘅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咧，认识呢位嘅拳击。嘅运动员啦，下一集咧，我就想心而感心同你讲下啲基本入门级先。泰拳有咩基本入门级啊？学习泰拳其实都好科学化啦，嗰啲训练模式咁啊。下一集就想你多讲呢个面向，好嘛？ 好， 唔该 ，Jeremy，thank you， 拜 拜。似抽奖差那啲啲咁多，抽到招新款手机吧，如去年那样，我们未稳，仍每年美牙。等架巴士急乱啲咁得得，改搭的士，我一上的士，大概聋了口，出班巴士。世人是没稳定，是押韵。 咁多。张机票只要积分够多，可以升级去碳商务。而我查了查，差两分吧，坐经济梳化。扭啊扭啊，竟然扭个 keeper， 笑咁巨嘛，也只两三码。而我射中尾，个个唾骂，连球证也骂。 佢名字系吴业坤，喂，好少唱快歌，亦都系佢第一年派利是啊， 系 喎，坤哥 啲 sharp 啊， 佢唱快歌都好 sharp， 系啊，又唱日文歌， 系啊， 又唱快歌，又唱贺年歌， 犀利啊！ 初三又入大马场，又同阿嘉燕姐， 系咯， 同阿修哥派利是嘅 happy 啊！你嘅人生系咁啦，开开心心啊！有呢首全新嘅作品啊，啲咁多咁啊，一八七二三八八，继续呼吁听众朋友打个电话嚟啦。 系，嘉明准备就绪接听电话啦。如果你都有啲咩心水嘅一啲说话啦，无论系想就住啊，寻日可能情人节未讲晒，想今日又讲下。又得，或者有啲乜嘢嘅生日想预祝定又可以，甚至乎啲重大嘅日子咧，都可以透过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咗大概十分钟左右咧，就会开始有呢一个嘅时段啦。 系，我哋寻日都有讲过咧，如果今年系二月二十九号生日嘅朋友咧，咁 要 call 定噶， 真系要 call 定噶，真系要 call 定噶。 嗱，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咁啊，无论识大家嘅同主持人倾偈嘅机会啦，咁打嚟同我哋倾下偈啦。恭喜发财，恭喜发财！今日同大家讲下煎堆碌碌，金银满屋，讲下就系黄金嘅价格啦。喺2001年咧，去到2011年啊，黄金嘅价格经历咗令人叹为观止嘅上涨啊，从每安士咧$260啦，升到去$1,900啦，涨幅超过600%，你真系冇听错啊！吓，系600%之后咧，金价走势一直咧较为温和啦。去到咧2020年7月啊，触及$2,080之后咧，持续就整固。去到上年12月，短暂突破创下新高啊！黄金经常咧被奉为通胀嘅对冲工具啊，但事实究竟系咪咁咧？2001年去到2011年嘅金价大涨嘅时候咧，核心通胀率咧一直咧稳定喺2%左右嘅。相较之下咧，喺2021年啊，去到2023年啊，美国经济经历咗咧自20世纪70年代末啊，去到80年代初以嚟咧最大涨幅嘅通胀飙升啊。不过喺呢个期间咧，金价咧 受少少波动啫。咁样系咪咧代表金呢一样嘢咧有少少失去咗避险情绪嘅意义？调翻转头，金又系咪咧仲系极具投资价值咧？喺高位会唔会高处不胜寒呢？想知道。啊，不如你听多啲晨光第一线啦，因为我哋嘅环节咧将会有啊财金达人咧为大家分析金股汇嘅大事件嘅。想知金价走向，你就要听多啲啦。正所谓听多样嘢傍下身，我系阿 O。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 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好，同大家咧睇睇今日嘅天气嘅情况先啦吓。今日咧大致天晴噶，局部地区咧能见度都系较低嘅。日间咧相对温暖啦，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啦，吹微风。展望啦，明日同埋咧星期六嘅风势咧就会大一啲啦，天气咧亦都系稍凉嘅。下周初渐渐都会渐转潮湿，亦都系有雾啊。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啊。 晨光追踪31， 追踪31，系啊，咁啊，嘉明同埋阿 O 咧同阿畅倾下偈啊，早晨，畅， 早晨，喂，早晨，各位， 今晚有咩好嘢睇啊？ 咁啊，今晚首先介绍下夜晚7:35嘅铿锵集啊，今集咧同大家探讨下香港咧楼宇老化嘅问题。咁啊，香港咧即系人口老化，大家知啦。但系香港嗰啲楼宇咧都同人口一样啊，面临老化嘅挑战。咁啊，话说咧，去到有个报告咧，就早前咧就公布咗，就去到2048年啊，咁啊，全香港咧大概有成85万个楼龄系超过50年嘅私人住宅单位，咁啊，超过70年嘅咧有成37万个。咁啊，所以咧啲楼咧真系一路老化落去。咁啊，早前有好多大厦外墙啲石屎剥落嘅事故啦，旧楼安全问题大家关注起嚟啊。咁啊，究竟啊呢啲楼宇失修加埋老化会带嚟啲咩问题呢？咁啊，有2012年开始实施嘅强制验楼计划系咪真系令到我哋大家住得安心呢？咁啊，楼啊越嚟越老啦，同人一样啦，冇办法啦。咁啊，社会各界有啲乜嘢策略应对呢？嗱，今晚7:35铿锵集同大家一一探讨一下啦。 好啊，其实楼龄够咧，有部分都可以睇下会唔会成为古迹啦，我哋多重嘅保育啦。譬如话保育咗之后咧，我哋活化咗嘅一啲好正嘅历史建筑物咧，而家都好多唔同嘅用途。譬如话会搞下音乐会噶， 系啊， 冇错。冇錯，咁去到今晚9:25咧，咁就有一個情系古蹟音樂會，咁一年兩晚會同一時間送俾大家嘅，咁啊係搞乜嘢嘅咧？顧名思義啊，喺啲古蹟上面搞音樂會。嗱，今晚第一集咧就會帶大家去到呢個鳳屏山樓。鳳屏山樓咧係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嘅原名啊，就係鳳屏山博物館，咁係一個古蹟啦，1953年已經起好噶啦，係現存香港咧歷史最悠久嘅博物館。咁啊，今晚咧會喺呢一個一級歷史建築嗰度咧，請嚟廣東音樂樂隊5人粵 band， 咁啊去大玩呢個廣東粵語音樂同埋說唱南曲咁話嘅。 係快脆講埋10:30仲有中國可以睇喎。 冇錯啊！咁啊，10:30呢個歷史紀實節目啊，就會帶大家去到元朝，咁啊認識下當時嘅劇作家關漢卿嘅一生啊。呢、這個關漢卿咧，即係作咗呢、這個創作咗《竇娥冤》《六月飛霜》嗰一位啊。咁啊，佢嗰個劇作咧，由佢開始咧，就民以載道啦，開始唔係純娛樂嘅劇作，就會講咗好多道理，咁啊影響到今時今日添。大家想認識佢多啲，想認識佢點樣影響我哋而家多啲咧？记得今晚10:30要睇下呢个中国第二季。 好啊，唔该唱，多谢你，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由文化艺术盛事基金资助嘅 Chubby Hearts Hong Kong 巨型漂浮红心，琴日起至元宵节喺中环皇后像广场花园展出。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委员伍婉婷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活动可以吸引旅客访港，亦都为社会带嚟正能量同埋开心喜庆嘅感觉。 被问到要获得文化艺术盛事基金赞助的条件，伍婉婷说考虑条件必须要是大型活动，可以吸引到旅客，覆盖面要够大，主办者本身要有策展能力，仲要考虑申请项目可以为香港带来的意义。他又认为今次活动包括中外交流，令到文化落区和各区连结，市民亦都可以共同参与。廉政公署成立50周年，廉政专员胡英明说，经过多年打击贪污和教育宣传，集团式贪污已经很少，近年贪污行为变得更隐蔽和趋向个人化，出现以权谋私的手法，贪污资金亦都更迂回，增加调查难度，但是廉署有能力应对。胡英明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会留意一些新科技会不会被利用作犯案，例如人工智能、区块链或者虚拟货币等。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成立香港国际廉政学院，为世界各地的反贪人员和本地公司型机构举办认可培训。胡英明说学院会在今个月21日正式成立，形容学院是廉署的新里程，将会集中一些很影响民生、牵涉大量资金或者公众关注的项目，培训有关机构的管理人员，协助他们建立内部的防贪机制。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发生枪击事件，警方说造成一个人死亡，伤者增至22人，包括8个小童，部分伤者有生命危险，扣留3个人调查。事发在堪萨斯城联合车站附近，当时正是举行堪萨斯城酋长队在美式足球超级碗赛事夺得冠军的庆祝巡游，枪击发生在巡游尾声，民众慌忙走避。警方没有披露被扣留人士的详情，只是说暂时不清楚枪手的动机，而案中使用的枪械已经找到。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是总领事馆联系当地警察局，确认枪击事件中没有中国公民受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风势较大，天气稍凉，下周初渐转潮湿同埋有雾。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915点，升36点，总成交金额28.8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71.65升5.5，友邦保险63.45升7.5，腾讯控股289.2跌8毫，蒙牛乳业18.18升1.8，阿里巴巴71.4升6毫，中银香港19.16升6仙，华润啤酒29.4升3毫，药明生物15.32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9，日元150.27，瑞士法郎0.886，加元1.354，人民币7.226，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4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37,996点，升293点。港金报18,59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2.47美元，卖出1,99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啦，交通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情况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观塘秀茂坪道有建筑工程，秀茂坪道去顺安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嘅部分慢线封闭。另外，粉岭和泰街有渠务工程。 和泰街，去粉岭花园方向介乎粉岭流路同埋联发街嘅快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翔道星河名居观塘同埋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八三零，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倩啊，放心啦。他们已经落出去救罗本了，罗本一定会没事的。 天意弄人，上山救人的展颜和罗本都分别出事，展颜获救但罗本就未有消息，大家救不救到他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香港科技园同绿色科技公司代表会分享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见闻，又会介绍本地研发的室内环保节能空调系统。 另外跟主持人同他的印度朋友去茶艺工作坊，感受中国茶艺文化。 仲会看下云集本地同海外 Top Athletes 的 Hong Kong Race Week。 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龙年到临，全家精神， 精神！精神精神精神， 我是音乐雪的艾力啊，跟家人讲句打气说话的话，传统啲啊，加油啊，努力啊，俾心机啊，做晒嘢可以准时收工翻屋企唞啊，俾翻多啲时间自己休息下啦，咁样先可以养足精神，健健康康先最紧要啊嘛。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祝你约龙门齐声咧。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嚟啦！九点三十九分，直播室入边咧有嘉明、小白同埋阿 O 咧，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早晨啊，寿星妹， 早晨，诶，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早晨啊，神光第一线， 你好啊，郑太， 系你好啊，嘉明， 系啊，今日你生日正日、啊。 是啊， 哎呀，恭喜晒啊， 生日快乐！ 除咗同你拜年之外，仲要同你讲生日快乐。不过听日我都生日啦， 系啊， 咦系喎， 听日你又生日 啦， 你 都 听日人日啊，郑太，个个都生日啊，听日系嘛， 好开心啊呢个月， 嗯，咁啊好啊， 好多好多日子啊，琴日咧就系我生日，生日，二月十号咧就系我三十六年嘅结婚纪念日， 哇，咁多好日子。 三十六年结婚纪念日，哇！日日都开开心心 ，sweet sweet。咁啊，郑生啊，唔得闲，为你安排好多特别节目，讲嚟听下先。有啲咩节目啊？ 今日中午咧，就啲朋友同埋同事请我去食放睇。 哇！哇，我听到 今晚咧就啲仔女啊、女婿嗰啲咧就订咗位，请我去食德国菜啊！ 食德国 菜 啊， 即系食猪手啊！ 我都唔知系乜嘢嚟嘅。 饮啤酒食肠仔嘅嘞噃， 系啊，饮啤酒食猪手， 咪 啦，仲有肠仔， 系咩？ 系啊，都系出名啊。 德国啤啊， 开心开心， 夜晚 系啦， 就住嚟啊嘛，温太多啊， 好，我好乖嘅， 听得出，一听你就一个乖女嘅声音嚟啦，系咪先？喂，咁我想问下老公有冇表示啦？即系又结婚周年咁啱就系你生日附近呢啲日子，去咯，几重惊喜，会唔会买啲嘢氹下你噶？ 有啊，今朝早封咗个大红包俾我。 好好，你中意买乜就买乜，系咪啊？ 系啊，年年都有礼物嘅。系， 你听佢把声几幸福。 咪系咯， 今朝有个大红包， 系咯，几好啊！啊，成个靓妹咁样，人生咧都真系咁啊，嗬，好似永远青春常驻嘅一个法则就系、是，即系如果锡你嘅另一半咧，将你当小朋友咁样锡咧，即系一件好幸福、好美满嘅事啊，啱唔啱啊，郑太？ 系啊，因为我日日都傻傻地啊， 呢啲叫 福气嚟噶，呢啲福气嚟噶， 唔使咁精明啊，精明嗰啲人咧好多激心事摆喺度，反而咧日日咧都系开开心心咁样过，好多。嘢都系啊，唔记得咗咯咁样，咁咧人咧就活得自在、开心，同埋好多嘢都放得低咯，啱唔啱啊？嗯， 系啊，所以我成日咧，有时候咧，将你哋嗰啲人咧调乱咗。头先我又以为嘉明系船仔、哦，我知道阿欧啊、小白啊咁、样，我日日都听噶。 多谢你啊，唔紧要噶，调乱咗我哋咪多个藉口倾多两句啫嘛， 冇乜、所谓啦。因为嗱，你谂下，我哋又唔系做电视机嘅，我哋做电台嘅， 得把声 系啦，你认我哋。把声咁有阵时我哋做得节目内啲语速都差唔多噶，啲主持人 系噶， 系啊，即系可能我同小白讲嘢啲节奏都开始好近似， 特别系讲体育嗰阵时， 系啊，你分唔到， 系啊， 都系 以为一个人讲嘢嗰度， 系啊，有啲朋友都系咁样觉得，不过唔紧要嘅，最紧要你哋听得开心，啱唔啱啊，郑太？ 开心，好开心，日日都好开心，听到啊，我一早起床咧，六点钟就打开收音机。系啊， 咁啊，等我哋又陪住你啦。 系 啊，好啊，听收音机嘅朝头早又多正能量。 就试下打电话睇打唔打通，我第一次打就打通啦， 几有缘分。你听我哋 都话生日系唔同啲噶啦。 喂，嗱，郑太，不如俾啲时间你，我知道你转个头要开工，嗱，仲有两分零钟时间到啦，帮你计埋时噶啦。有啲咩说话想透过大电波多谢翻身边咁锡你嘅另一半，以至啊啲阿仔啊女啊咁中意你啦，不如交个时间俾你讲下好唔好啊？感谢下佢哋啊， 好啊，多谢我老公。阿华哥， 华哥 系，然之后咧就咁多年嘅包容啦，系、又多谢屋企人嘅包容啦，咁啊大家互相学习啦，共同成长啦，咁样咯，日日都开开心心啦， 系、最紧要就系咁样。每日都系笑笑开开心心，咁啊几好呢？ 依家成日都有一句好浪漫嘅语句，就系话余生啊，请你多多指教啊！ 哇， 即系 系 啊， 余生请你多多指教，我记住先啊嘛。 你今晚同你老公 华哥，阿华哥讲声， 华哥哥讲好嘛吓？我哋听歌啦，今日拣嚟哇最甜嘅作品有欧瑞强先生唱嘅《爱是这样甜》，好嘛？多谢你。 系啊，我之前又有听嗰啲点唱嘅朋友有点唱过， 好啱听 系 咧， 系啊， 系啊， 我 都 中意听， 几好听哦，好啱听， 一齐听歌好唔好？ 我哋邀请 Albert 同你一齐唱歌而家， 拜拜， 多谢晒你哋啊，多谢晒大家。 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共做晚餐谈笑，你要呷醋我落咽，饭后你即无意，还你着上都温暖。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当天报纸放身边。期望每朝 早，翻工倚着同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千年，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见。共做晚餐谈笑，你要呷醋我落盐，饭后你即无意，还未着上都温暖。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千面，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见。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飲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八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农历年大家食咗好多糕点啦， 系啊， 咁啊，每逢食糕点嘅时间咧，我哋即系传统上啊，都好中意咧就系饮住茶， 系啊， 去到咧就系食啲糕点嘅， 消消滞， 消消滞，系啦。虽然即系都有以前问过营养师啦，问我哋晨光营养师阿咪咪咧，就问佢到底可唔可以即系减低嗰个油分啊嗰样嘢，其实就。感觉上会舒服啲嘅啫， 系咁自我感觉好咗。 你食咗啊，真系食咗啊！你冇理由真系烧咗佢噶嘛？唔通饮啖茶真系冇咗咩？ 除非 chemical 啲咯，食嗰啲咩去油丸嗰啲啦。唔鼓励唔鼓吹啊吓，即系但系你食得就唔好怕，即系自己多啲做运动咯，或者即系譬如呢两日早餐我自己都好轻松咁样食就算啦。咁尝试去即系叫做做翻调整咯。因为萝卜糕真 系 好食嘅， 萝卜糕系好食啊，萝卜糕同埋要煎先好食啊。我有食过啲萝卜糕焗。 你有冇去气炸锅？我今年又试过气炸锅， 都系争啲， 都系争啲，同埋咧， 真系面冇油香啊， 同埋面嗰啲虾米咧，同埋嗰啲瑶柱， 系咪干得滞咧？ 哇，简直系薯条咁样， 系啊， 搞唔掂，搞唔掂。 冇错，但系反而如果你用煎嘅话咧，嗰、那个虾米嗰啲咧，你仲食到嗰种香气啊。如果你用嗰啲气炸锅，就容易即系变咗一嚿硬咗咁嘅嘢，咁啊食落去要嗒到好耐先有少少味，咁啊嘥咗啲材料嘛。咁所以有阵时烹调嘅方法咧都好重要啊吓。好啦，咁我哋头先又讲下饮茶啦，饮茶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茶壶或者去到盛载住嗰啲水，跟住泡嘅靓茶出嚟嘅。咁、我自己咧去到唔同朋友屋企嗰度饮茶嘅时候咧，咁其中亦都有一啲咧，即系对茶特别讲究，甚至乎对水咧都好讲究。 系 咁，当然啦，有啲人就话我屋企嘅水我特登摆咗部唔知几多万蚊嘅滤水器，咁嗰啲梗系劲啦。咁我哋唔讲嗰啲，系啦，一揿个掣就有乜都有嗰啲啦，系啦系啦。咁嗰啲咧就唔需要讲。咁我哋讲翻普通咧，如果你屋企开个水龙头出嚟，或者有个好简单嘅滤水器，咁出嗰啲水咧，我哋点样都可以令到佢健康啲，又或者系饮起上嚟个味道都会好啲咧。原来亦都在乎于我哋装水嘅器皿，装水嘅器皿。有啲朋友如果系熟悉茶嘅话啦，咁啊当然。会知道有茶壶亦都分好多唔同嘅品种，咁其中有一种咧，亦都系我自己其中最挚爱嘅茶壶，就系铸铁茶壶。 哦， 铸铁嘅产品咧，我唔知点解系特别喜爱嘅， 即系类似嗰啲诶，依家好兴嗰啲咩铁铸锅啊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我记得啦，去过一个日式嘅。叫做百货公司咧、我啲铁铸茶壶咧，首先重啦， 好重手， 个价值咧都不菲 嘅， 系啦，去到千零蚊咁样咯，大概 有咩好处噶？但系 铸铁锅咧，嗱呢个报告咧就得意啦，呢个报告咧系内地做嘅，系啦，咁啊中山大学做嘅，咁我哋做嘅时候亦都即系揾咗到底水啦。 铸铁茶壶咧，即系或者我哋嘅铸铁壶啦，你可以装水装茶咁样。咁到底出嚟嗰个嘅成效同我哋就咁饮有啲咩唔同咧？先讲下佢嗰个保温。原来铸铁嘅水壶茶壶咧，佢一般嚟讲佢嗰个温度咧，如果我哋100度倒落去嘅话咧，佢可以将我哋水嘅温度咧超过100度，亦都能够继续保存喺个壶入边。佢大概提升2度，咁啊变咗咧，佢可以有个好好嘅温度喺保存咗啦。咁另外佢咧，当佢倒出嚟嘅时候咧，佢入边亦都多咗好多嘅微量元素。因为一个好嘅铸铁壶咧，咁佢入边亦都有好多嘅铁嘅成分，甚至乎咧有其他嘅微量元素，令到我哋嘅身体吸收嘅时候咧会吸收得好啲嘅。咁啊其中咧，如果你当然佢哋都有介绍到就系点样可以揾到一啲靓嘅铸铁壶嘅，咁佢话到你要打开个铸铁壶入边个内笼嗰度望一望，佢有冇啲譬如涂层啦？反而你唔好有涂层，系啦，因为如果你揾咗啲有涂层嘅话咧，即系代表你下下都咁热嘅水整落去啊，又摆茶啊，佢好容易会令到个涂层咧就破坏。咁预计你系谂住用个涂层，你不如试下用其他产品啦。咁如果你用铸铁嘅话咧，咁入边都唔好有咁多嘅涂层喺度，甚至冇啊。咁用翻佢嗰个铁嗰个元素咧，咁啊会比较上理想啦。因为咧嗱，佢嗰个铁嘅元素佢入边亦都有一种嘅物质叫做二价铁离子。咁呢个二价铁离子原来对我哋人体嚟讲咧系有啲好处嘅。咁啊帮助得到我哋，譬如增加啲益生菌啦，咁令到我哋个身体嘅长度啊各样嘢都好啲。佢哋做过好多实验嘅，啲实验亦都用啲生物实验啦，譬如俾老鼠饮。用呢啲铸铁壶饮嘅水饮咗一个月啦，咁佢哋会出现咩情况呢？咁肠道方面，佢哋话好嘅益生菌咧会多咗咧几十个 percent， 30-60%。 哇！ 系啦，纯粹只不过饮水嘅啫，或者饮茶嘅啫，咁都已经系可以令到我肠道好啲。咁除此之外， 每个月买少几百蚊嗰啲 系啊系啊，冇错啦。咁佢哋话其实你买个即系其实真系好襟用。我屋企买亲呢啲咁重嘅厨具铸铁嗰啲咧，其实一用咧都系用锻炼计嘅， 一定啦。 系啊，其实。人哋个质量真系好好，咁虽然你买嗰下可能会觉得贵咗少少，系啦，咁有啲人又会觉得可能女士会觉得比较重，所以唔会选择啦。咁但如果我自己入厨房，我就中意用呢一啲嘅厨具嘅。好啦，咁另外佢亦都话到咧，呢一类嘅厨具，如果头先个生物实验咧，就系话佢除咗对肠道好之外咧，原来对个心脏咧。亦都唔錯嘅喎，係啦，可以健即係對我哋嘅心臟都有啲健脾啊、益胃啊，對心血管咧都有啲幫助嘅。咁變咗你一路飲嘅時候咧，個身體就會慢慢就將嗰啲唔好嘅嘢就慢慢排走，因為你飲啲好嘅入去，佢就可以好快脆就將嗰啲唔好嘅就排走埋。咁換言之咧，你長久飲落就會對你嗰個身體咧就會好啲。咁啊關鍵咧。就是要搞一个好的呢啲嘅铁铸壶啦，咁所以佢哋都话到，如果你打开个茶壶入边好多嗰啲焊接位啊，头层就已经唔要啦，焊接位如果多嘅话都唔好去选择，因为佢哋制造出嚟嘅时候，如果系最靓嗰啲，咁当然可以一件头咁样去到做出嚟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一两个接焊位嘅，你觉得都可以接受嘅，系啦，部件合成你都明啦。 系啊，部件合成咧就同你知日本咧有一种精神叫咩？叫匠人精神。咩叫匠人精神咧？即系小白。知道啦，即系佢一件过嘅，佢当每一样都系艺术品嚟，所以咧佢每一样嘢都好贵。 系啊，系啦，譬如好似我哋买家私咁啦，如果你买啲木嘅家私， 系啊， 一件过嘅，你就攞个大木去到挑出嚟，甚至乎做出嚟嘅话咧，完全钉就已经唔入啦， 系咯， 榫都唔入嘅话咧，嗰件就真系真品啦。 我嗰日经过。上網睇啦，即係上網睇，跟住有個阿余文樂個牌子咧，同個日本嘅叫做茶藝師做咗啲聯成一個茶杯啊，3-4千元喎， 哇！ 其實我心目中有個價嘅，其實只要掂到係好靚嘅，我覺得好靚，但只要掂到我心目中個價，我都諗住，豁出去啦。正所謂飲水有益，買隻靚嘅杯促進自己飲水先，咁樣飲多啲水先，點不知哇！去到呢个价位就真系争啲啊吓，咁啊见到今日港股都系要跌嘅，所以都谂下先， 好先， 过几日先， 咁啊 过几日， 等个市升翻， 过几日升翻 啊，好啊，听下小白讲呢啲都开心， 我的享乐时代。 发觉香港真系越嚟越多好地方去，尤其是大家自从话要点样可以振兴旅游啦，净系以前嘅购物天堂真系唔系好够，所以而家咧枕住有好多唔同嘅地方俾大家去欣赏一下，去到唔同嘅地区咧都有一啲新嘅发展啦，都有啲新嘅吸引力咧，等大家可以去到唔同嘅18区周围去行下嘅。如果你最近有谂过不如去沙田行下，前嗰排可能拜完车公之后，咁而家啲车水应该系好翻啲啦，咁。 交通小卒嘅话咧，可以去呢个城门河畔嗰边咧睇睇，因为据闻嗰边咧，除咗有大家都经常会去开嘅一啲嘅行山径啊，甚至乎一啲嘅单车径之外咧，据闻咧嚟紧仲会有一个系赏樱花嘅好去处噃。 系啊， 因为咧睇翻呢个沙田嘅城门河畔啦，大概系安景街公园嗰附近啦。农历新年之前咧已经大量咁去种植啲樱花树噶啦，咁所以其实嚟紧咧系成个河畔河滨咧都会成为一个新嘅赏樱景点嘅。 哇！而家咧香港嘅樱花咧，即系老实讲啊，望起上嚟嘅话咧，的而且确暂时冇嗰啲譬如日韩啊或者青岛内地青岛嗰啲咁粉红都有嘅，我觉得冇咁大，冇咁巨型啊，冇咁巨型。咁但系咧，其实系一个好事嚟嘅，因为我哋而家已经开始咧有一个赏樱嘅习惯之后啦，咁你赏多几年嘅话，棵树都会大噶嘛。咁然后咧，嗰个文化亦都出咗出嚟，所以文化即系人哋好多地方唔同赏樱咧，有佢哋自己嘅习俗啊文化。咁而家啲樱咧，我哋都仲系咧，我觉得都仲系偏细嘅时候，或者系高过人少少嘅话咧，咁我哋就可以用一个欣赏嘅角度。我见譬如东涌都有啦，咁又同啲 friend 都去过嘅时候咧，其实大家都系打下卡影下相，咁就亦都唔会话坐低喺度食啊，食下饭啊，又或者用好多唔同嘅方式去到庆祝呢一个樱花。咁但系如果啲樱花开始越嚟越大嘅时候咧，咁我相信人嗰个习惯亦都会改变，唔系净系打卡啦，可能会想同树咧有多啲唔同嘅连结，就会有好多唔同嘅行为出咗嚟啦。即系譬如可能喺个树底嗰度，你会 野餐， 咁做下多啲呢啲咁嘅嘢。咁我觉得嗰个赏樱嘅文化会越嚟越浓厚啦。 系啊，嗱，头先小白提到东涌啦，东涌都有啲新嘅搞作，同样都系知道明知大家都可能觉得香港睇樱花可能先去东涌先啦。佢哋明白嘅，尤其是系机管局辖下嘅呢一个 樱花园啊， 系啊，东涌嘅樱花园咧，居民今年都有啲新嘢搞，因为咧今年佢哋有一啲叫做全新嘅好运来，呢个明堂嘅樱花，咁啊全园有成85棵咁多嘅，咁但系据闻有啲咩唔同咧？佢哋系单反啦，淡粉红色啦，树身系矮少少，所以你影相系会方便啲嘅，即系唔使夹高脚，又唔使点样低炒先至可以影得到。呢啲咧比较简单啲，咁啊基本上咧全年咧都可以睇得到佢哋嘅。咁但系园方就话咧，上年就换咗第二啲嘢，上年咧就系广州鹰，咁所以今年咧就有好运来嘅出现啦。因为上年咧佢哋睇啲广州鹰咧就似乎系嘅。个视觉上都比较浓色啲啊，比较鲜艳一啲。咁但系而家换成嘅咧，就系比较感觉上咧系嗰个花朵都比较大啦。咁所以影相嘅时候咧应该会再靓一啲嘅。咁今日睇佢咧，就似乎都应该嚟紧好快都会开花啦。咁睇翻头先讲嘅沙田啦，沙田嗰边新种嗰啲樱花咧未开晒嘅，不过咧已经有好多朋友准备啦。唔知系咪去试机咧？试定先，等我知道到时佢开得靓嘅时候可以点样去影好佢。 系，其实大埔都有啊，大埔海滨公园嗰度都有条路咧喺个公园入。本身已经多花噶啦，仲有一条咧专系摆晒啲樱花喺度嘅。咁、那个开唔开咧，我就唔系好记得。但我记得其实12月嘅时候，唔知点解我行开咧，有一两朵喺度开咗。 系、一两朵咁 静静地开咗啊！吓佢 系啊，咁大家又可以叫赏下花啦，喺个过程之中又可以打下卡啊，影下相啦，咁就几 happy 嘅。本为乐事，我都几欣赏头先阿小白讲第一个说法，因为咧即系对于可能日本赏樱嘅文化就比较浓烈啲啦。咁即系会喺个草地嗰度 食下果子， 系啦。咁究竟香港可唔可以做到呢一个嘅放味咧？咁我哋拭目以待啦。当然啦，我哋天气要配合啊，啲樱花先可以盛开。到时大家可以睇下靓嘅樱花啦吧。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确保窗户稳阵是业主的责任，严窗和维修窗户当然要交给合资格人士啦。用屋宇署的流动应用程式窗安无事，找合资格人士报价啦。验窗话咁易，就算未收到屋宇署的强制验窗通知，业主都应该主动定期验窗，那就窗安无事啦。详情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